重要战略力量，亦都是全球经济复苏增长支柱。欧中关系面临一些具体问题，但欧方仍然致力于改善提升双边关系，重申欧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重申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欧盟和所有成员国都不会也都不应该偏离这个立场。欧中应该加强相互理解，展现友好和合作精神，推动下阶段高层交往取得积极成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和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77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35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50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元，升8.8；快手79.8，升3；美团162.6，升3.3；京东243.6，升5.2。阿里巴巴114.6，啱啱转咗系114.6，升1；恒生中国企业76.92，升1.2元；比亚迪股份215.4，跌6毫；盈富基金22.38，升2.6；融创中国4.44，升3.6；保利协鑫能源2.74，升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10.25，瑞士法郎8.418，澳元5.881，加元6.265，新西兰元5.446，欧元8.692。每百日元对港元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1点，跌331点。港金报17,9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72美元，卖出1,9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咧入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入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葵盛东村圣富楼、葵涌石荫村智石楼、将军澳宝林村宝灵楼、黄大仙竹园南村寿园楼、九龙城美东村美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少女心事梗是由少女话翻俾你知啦。 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没有差距，只要目光配合了焦距。大希冀的眼神极陶醉， 配合之前上周有份演出的剧集，团队特别为他打造了这一首少女情怀的作品，憧憬着未来出现的另一半。作曲梁炳仁，填词李敏、何俊乐，编曲监制 Johnny Yim。 我爱做梦，这活动可待于一处。 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继续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冠位置，姚卓菲《灵魂伴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是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快又到星期三，好嘢，唔使着咁多衫，我系小依依，早晨早晨啊，大佬， 早晨，我系小弟梁继章啊，坐喺屋企咧喺度服侍两位啊，吓，真系好开心啊，参与吓。 今日系3月30号星期三， 嗯， 三三该九， 你系边个啊？ 九， 哦，三三该九，你就叫该九啦。你好啊，马该九。 啊，犀利犀利犀利！喂喂，阿李婆李婆， 点样啫？ 今日早上，今日早上咧，发现两样嘢。第一样嘢咧，阿靓仔马小强咧，佢原来咧真系咧，佢有一种强迫症嘅。佢咧就算咧几正经，佢都要加两句废话。如果唔系咧，佢咧好难受嘅感觉。咁头先咧林同我即系讲两句 briefing 完之后，佢最后加句咩啊？记得攬翻条安全带咁样嘅啫。佢啲废话咧，即系如果唔讲咧，佢系好难受嘅。 唔系你有所唔知道，因为我哋成日都有讲紧嘅就系，而家个感觉上好似觉得咧，我哋喺火箭升空。 系啊， 即系每一日你都有好多嗰啲技术人员啊，系啊，支枪咁转啊，跟住就问你就呢条锁匙喺边啊？ 系啊， 你揿边个掣啊？你肯肯定你知道噶啦嘛？ 系啊，倒数咩？ 好紧张，你知唔知？我哋为咗可以睇到你嘅靓样，因为同样一齐做节目，你明嘛？ 你知唔知我第一日用翻呢一个即系睇得到大家嗰个视像咧，我咪同你讲嘅，我感觉我而家浮游喺太空嗰个舱嗰度， 真系似啊！ 系啊， 系啊，你哋咧就好似喺呢一个下边嗰个 地下咯， 基地 系啊， 系啊，咁就喺度咧揿掣啊，咁样，喂，你嗰边氧气够唔够？佢哋而家嗰边小星去陨石飞紧埋嚟，嗰粒小星咧飞紧埋嚟，咁样， 冇错， 感觉系咁。 你嗰次喺太空舱嘛？ 系啊，喂，你试下 太空舱里面啊， 系啊，试下抛一粒嘢食啊，等佢飘下飘下，落去啊！我想睇， 一定系做呢啲嘢，跟住咧， 系啊， 无重咁样打个关斗啊，嗰啲嘢， 系啊， 系啊， 你 点解 要做呢啲嘢啊？ 虽然隔住个 mon， 但系感觉好似好近，但系又好似好远，即系好似我而家喺呢个星球上边，你哋咧就喺呢一个下边嗰个基地咁咯。喂，阿 Sarah， 点啊？ 我今朝突然间有个谂法， 系 我见到咧，头先我听到你喺个电话。 当你叫阿马小强做嘢就，你有冇同佢讲？有冇同佢讲？即系马小强咧震晒咁样，咩咩佢佢讲咩啊咁样？咁觉得你做呢个位咧做得好好， 系咪好好啊？系咪先？我系一个老管家，你知唔知啊？你打咗电话俾少爷未啊？你同少爷请咗我未 啊？佢讲时候咧。佢嗰对 两次佢都听唔到我讲乜，你知唔知啊？ 唔系啊，仲有啊， 我都嚟埋。 佢嗰对眼真系 有。而家咪系咯，系啊，你烧到你啊！你插我，我插翻你。 马小强啊， 系请 讲。你唔好成日望佢嗰对眼啊，即系你会惊嘅，你会惊嘅。 我真系惊佢啊！头 先我想讲，我话你做呢个位做得咁好， 嗯， 第时将来我哋三个人做节目嘅时候咧，你坐翻一个位啦，等我做啊，即系我坐麦都得噶啦，咁样，因为你 唔得， 系啊， 唔得，唔系，我仍然可以俾翻呢一个位你坐，当然一定要嘅， 一定要啦， 因为大佬 啊 嘛， 系啊， 但系问题系在于佢就系话咧，要管制呢一个人嘅话咧，你今日授权俾我，我以后我就唔会对佢咁客气噶啦， 有冇尚方宝剑？俾把尚方宝剑。 谢主隆恩， 系啊！我哋后面仲有一个宰相啊，成哥喺后边啊， 今日有成哥， 俾啲掌声啊， 真系俾啲掌声，因为真系要好多谢， 系啊， 教咗我好多绝招，佢哋。 你讲听啲树哥哥系嘛？ 听啲树哥哥啊，今日有成哥哥啊， 今 日有伟哥哥啊， 系成哥嘅宰相 Otton 系咩啊 ？Otton 太监咯， 太监。 我都唔想讲。 佢叫小小欣子， 小太监，小欣子。 系啊，系阿马小强，马小强。Otton 咧，感觉我系你之后最麻烦嗰个噶啦，可能。 点 解？你系第一个麻烦，我系第二个麻烦噶啦。因为我今个礼拜有一个 project 仔咧，麻烦紧啦。Otton 暂时唔讲住嘅， 系 因为咧就系好麻烦嘅嗰样嘢要。牽涉好多後幕後製作啊，剪嚟剪去咁樣。 係 係。咁係啊，但因為我而家 剪腸粉 啊，咁我又唔可以親力親為。剪啊，剪嘢 係 啊， 我知啊，剪啊， 剪嚟剪去， 剪牛雜嗰個教剪得實坑啊，側邊又唔知點解剪啊剪啊就窮窮咁。 你哋兩個咧開檔剪， 雖然唔可以講係乜嘢事，但我都明謝咗 Otton 先嚇。 啊好， 禮拜五就知噶啦。OK， 哇，好緊張啊！ 你既然係咁嘅話咧，咁我哋就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 啦， 好唔好啊？ 梗係好啦，我驚你， 多謝你， 好犀利啊！呢一首歌咧，包括有我哋三個喺裏。 是咩个嘅 有一个就是 Radio Father，Radio Father 咧就应该是梁继章啦，大佬啦，跟住咧接就系 Radio Mama 就系我啦，系咪？我就系妈妈啦噃，你系边位啊？ 又系妈妈啦 ，M A M A， 你系叫做 Radio 姑姑， 姐姑 ，Radio 姐姑 都好 ，Radio 姑姑， 姑姑系姑姑，有高低音噶， 喂，有好嘅冇啊，大佬。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就是 Queen 的 Radio Gaga， 我不知道琴日突然之间好想播呢一只歌曲，咁所以咧就系今朝早咧送俾大家嘅话，等大家一起咧就系振奋一下神经啊吓！ 除咗弦外套先， 一个星期嘅话嚟到礼拜三啦，希望大家都日日开心心。You made us feel 嘣嘣嘣嘣嘣嘣嘣， 好犀利啊！欣姐， 我依家练紧呢个声啊，嘣嘣嘣嘣嘣嘣嘣。 好啦，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先啦吓，就系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嘅。展望听日咧，部分时间都会有阳光，而日间咧就系相当之温暖啊。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话咧，天气就会系转凉噶啦，大家要着多件衫。有几阵嘅雨同埋风势颇大。下周初嘅话咧，渐转吹咧就会系天晴同埋干燥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3度，相对湿度70%啊。好啦，有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开始咗我哋今日嘅逢手快活呀。 喂， 请讲。 我真系中意而家嘅李婆啦，而家李婆咧好似一个啱啱成熟咗啦，开始为屋企谂嘅即系设想嘅， 嗯， 啊，即系我见佢三米之后，哇，佢咁讲嘢得唔得噶咁样样？ 所 以而家咧开始咧有嗰种咧即系 关注啊， 心烦啊，系啦系啦， 开始就哇， 啊，即系咁样识得监管晒成件事，咁我而家真系。我哋四句字叫老怀安慰真的很好。 不是这样的。 小文你觉不觉得 我知道啊，我准备了一本家课册的啦，下个礼拜呢 要 他要写啊，星期一记住大抹大抹，然后就要签名剔做了未做。 好。 做得好就有一只白兔仔嘣。 其实我觉得其实应该要俾啲嘢佢做。 家课册啊要啊要啊。 我 都要 upgrade 自己的嘛。 梗系啦。 你真系好当我流啊！ 你仲系好似嗰啲电脑嘅第一个 generation 咁样，太慢啦！ 嗰啲四寸碟啊， 系啊！ 阿李婆，李婆，马小强似乜嘢咧？就系似嗰时咧上网咪要。 拨号上网啊， 好耐都未上到网嗰啲， 系啊， 系啊， 旧嗰啲啊嘛， 冇错啊，有啲 app 系装唔到 嘅。我相信系嘅，大家作为家庭啦，每个人咧都要有啲嘅， 有个岗位 role 啦，有岗位啦，咁样样 吓，角色， 即系有个说话嘛啊嘛，咩嗰啲相见好同住难， 系啊， 即系无论你点好咧，就算嗱，即系生出嚟，大家系父母啊，兄弟姊妹嗰啲冇得拣啦， 系， 但系两个相爱嘅人咧，有时走埋一齐咧。住埋一齐，原来都有好多嘅问题，同唔同意啊？ 同意。 你咪讲你自己啊，打算？ 你咪讲翻你拍拖嘅情史啊？ 嗰啲好嘢咯，系。 唔系你系 我同你讲啲嘢，你唔好摆上台先。 唔系你系讲玩下嗰啲情史定即系？ 两个人一齐住啊？你讲紧你而家定系你讲紧你自己以往嘅嘢啊？ 两个一齐住，佢都可以玩下噶嘛？ 讲人哋，你轻松啲嘅。 系啦， 系啦， 唔关佢事喎。 小强啦， 你用我名啊？ 系啊， 都唔系。 系啊 ，OK。 即系两个人一齐同居， 有篇文章，佢就叫同居情侣嘅十大嗌交导火线。 你讲嚟听下。 导火线即系话嗱，咁啊少少摩擦就唔算啦，但系有啲嘢平时积埋，一嘢咧就可能发嬲噶啦。 系噶， 反面有十个牌。 但系唔好成日爆，我觉得。即系我自己都系同人同居啦，但我觉得如果你成日爆咧，你个威力咧系斩好多。 系啊，梗系啦。 系啊，你系要谷埋一次过，你火山爆发咧，佢就会好惊啊。 你觉唔觉我依家都冇咁惊你？你闹得太多啦！ 嗱，攞我把枪嚟， 嘣嘣嘣嘣，我火力， 你唔好惊我，我仲有好多武器，我话你听。 好，唔好意思，大佬，你继续。 嗯，好，嗱，呢一文章咧，即系有十位嘅，由第十位开始讲。 好， 喂，嗱，呢一样嘢嗱。即系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啦，即系谂下啊，其实我有冇试过咧？嗱，除咗情侣结咗婚嘅人，有时都会嘅。咁到底呢一样嘢，你喺屋企有冇发现咧？有冇因为呢样嘢嗌过交咧？咁样第二就系咩咧？即系可能其中有一个人吓，成日挂住打机啦，睇手机啦， 煲剧啦， 系啦， 当你系家事啦， 用大量嘅时间， 当你系 你叫佢又唔喐，又会听唔到咁样。 系啊，我冇。我真係冇呢件事，因為我哋有時咧會有一啲咧就係嗰啲一齊嘅時間嘅， 係， 譬如可能有一套電影，我問佢，喂，想唔想睇啊，或者係點樣啊，咁我會陪佢咯。 哇，又或者有共同興趣係非常好。 係啦，甚至乎有時唔共同嘅，因為咧我嗰半咧佢係好中意睇喪屍電影嘅，咁但係我就會同佢一齊咧，咁我就話好啊，你繼續睇啊，跟住我隔離瞓覺。 唔係，我覺得都 OK 嘅， 我陪住佢， 係啊，或者我中意睇歷史。 佢有我個呼吸嘅，你明唔明啊？佢耐唔耐揾隻手睇下我死啊未？ 佢其实一插落个鼻窿度唔掹出嚟，焗死你就 即系你闷死未咁 样 咯， 系 我就会咁样嚟去攞个平衡咯。 因为其实有时呢个咪好咯， 系咪啊？ 系啊，我听嗰位 我都觉得唔需要一齐睇吓。 系啦，听嗰位女性朋友讲，佢话咧翻到屋企都几冇瘾嘅。咁点解啊？因为佢男朋友咧，第一中意打机啦，第二中意闩埋房门打机，即系入咗房闩埋门， 喺里边打机啦，系 打咩咧？ 打乜嘢啊？马路 前冲中间系咩？ 打咩啊？ 打自己咯， 咚咚咚咚，我都打自己咯。 哎呀，真系曳啊！你真系吓。 哦，一定。 喂， 阿 本家婆，你闹我佢啊，本家婆。 放心，我一阵间叫佢出去罚企。 跟住走落啲牛肝又罚企。 系啊，跟住无影等我嘛。 喂，好丑啊！牛肝马大罚企走落，真系好丑。 跟住阿信哥行过，你做咩？因为我曳啊。 仲要挂个牌喺度，哎呀，唔咁曳。 系啊，所以其实你话黑乜打机啊？打机我觉得好奇怪。点解要闩埋房门呢？我想请问， 因为 有 声 骚扰咯， 系啊，有啲有声嘣嘣嘣声啊，真系啊， 真系啊，我谂多咗吓。 又或者我自己唔玩嘅，即系我冇呢个，但可能有啲打机嘅人咧，佢打紧机嘅时候咧，你就算叫佢一声，佢都觉得系骚扰嘅。 系啊，你 miss 咗噶，好快 食饭啦，咁又系骚扰嘅。 系啊， 系啊。 即系咁咯， 系啊， 咁所以就系啦。好啊，第九样，呢一样嘢咧，唔知道啲老公们咧，譬如阿马小强啊吓，听紧嘢会唔会有时都有少少感觉啫？我点解隔篱嗰个成日都喺度碎碎念啊？即系嗰啲咦啊咁嘢啊，系啊，即系 我有， 喂，放翻只脚落嚟啦！ 有碎碎念嘅，唔该举手。你举只手指， 我举唔到。 因为其实你有少少，唔系好多，但系滴滴咁得。 举棋不定， 我有碎碎念嘅有，但你知唔知道呢一样嘢 咧？女仔特别中意碎碎念嘅咧， 因为你真系会觉得嘅就系佢所有嘅嘢咧，你都系睇唔落，真唔顺眼噶。即系你嗰啲嘢，我讲过好多次俾你听啦，就系点解你系唔做咧？即系例如嗰啲衫可唔可以要劈到周围都系啊？你饮完嗰啲啤酒罐，你可唔可以攞手抌埋佢啊？ 抌落垃圾桶。好方便啫， 好方便啫嘛！你點解要擺喺 茶几度？ 冇錯，永遠係 喂，仲要唔係企直嘅個罐，係瞓。 阿李婆， 係 阿李婆，嗱，我而家咧，我套入你男朋友個身份嚇，我想問翻啦， 係 點解你唔幫我抌咧？ 喂！ 点解我要帮佢抌咧？ 因 为我觉得有义务有权利啊嘛， 系 咪啊？ 因为自己做啊嘛。 嗱，我自己觉得即系呢个吓，可以讨论下。大家都系屋企嘅成员之一。 系啊。 有时你有啲嘢你冇抌到或者你冇做到，我会帮你做。 啊。 咁所以我觉得互补咯，即系有时我帮你抌下，有时你帮我抌下咁咯，即系我。 诶，我又觉得咁，有时呢啲嘢我呢个分得清楚。 系。 你整污糟嘅嘢，应该系要你自己处理翻。 同埋我相信嗰啲啤酒罐咧，系可能隔一日又有。 系啦，或者饮剩两啖， 冇错啦。 你好唔小心，如果你拱到之后，跟住咧就会整到周围都系， 冇错。 将地毡又湿咗，你咪会好嬲啊！ 嗱，如果啊，譬如话阿鋭鋭嗰啲唔觉意冇抌嗰啲，可能系一张纸巾啊，摆咗喺度，咁嗰啲好微细嘅嘢，唔眼眼嘅。 唔系，其实 咪抌佢咯。 我揞得佢，我就真系觉得我自己冇呢个问题。 系，我相信佢冇嘅。 系啊， 因为个人诶对诶家务嗰样嘢唔同睇法， 即系手势唔同啊嘛。 系啦，我见到乜嘢咧，我就做咗佢先嘅。譬如有人抌咗张纸喺地下咧，我执咗佢先。 我都系啊， 你直头系啦。如果你系工人嘅话，我即刻请你啊。 系啊，张纸喺空中飘紧，未到嘅时候咧，即刻扑过去啊，大佬！佢呢个新手真系好难练。 即系我自己用呢个态度咧，我有时系觉得啊，系咪第人哋都可以用呢种态度，即系屋企嘅嘢做咗先啦，就唔好理系边个整嘅垃圾咁。 执咗佢先咯， 我唔会咯，我唔会咯，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手势嚟嘅。如果万一我成日都系咁样嘅话咧，就会变咗我系工人噶啦。 啱， 系啊，佢就唔执噶，佢咩都唔做噶啦。 嗱，我界线咧就系地下，譬如有执头发啊，有嚿尘啊，有嚿纸咧，我会执嘅。但如果你话去到茶几，咁又唔会喺嗰度嘅，我唔系你屋企，我唔系你屋企， 因为我屋企有只猫，唔系我留低，系我只猫赖低，你明唔明啊？ 我唔知啊，你啦， 已经有条屎路咁样迎宾，真系好得人惊咯。 真系噶， 今日又另外一件事， 系 啊，大佬就知噶啦。好啦，咁我哋咧都讲呢个题目，讲到咧就好兴高采烈。咁一阵间嘅话，我可以继续翻嚟再讨论埋咧，余下究竟咧同居嘅时候有啲乜嘢嘢咧，系会真系令到你好火。 好 大 嘅， 好啦，先休息一阵，间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央援港抗疫中医专家组。朝早由入住的尖沙咀酒店坐车到达湾仔湖中大厦。专家组六个人昨日上午经深圳湾口岸抵港，组长是中科院院士童小林。 较早前已经在亚博馆参与治疗的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担任副组长，其余专家来自北京、上海等，曾经参与内地多个地方的抗疫工作。香港注册中医学会会长陈永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希望专家组能够将在内地抗疫的经验带入香港，在中西医结合医疗方面给予意见。他说中医药在轻症新冠患者的治疗上效果良好，希望中医专家组来香港之后，特区政府能够更加重视中医，纳入本港医疗卫生体系中。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65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和7090宗本土无症状感染病例。上海新增个案最多，有近6000宗感染，包括326宗确诊和5656宗无症状感染，其中18宗确诊是早前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余个案是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吉林就再多1150宗确诊和1032宗无症状感染。内地至今一共147400几宗确诊，4600几个患者死亡，114600几人康复出院。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新一轮谈判结束，俄军同意大幅减少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以营造互信。美国总统拜登态度审慎，他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领袖通电话之后说，将观望俄罗斯的行动。白宫说，五位领导人同意不会放宽对俄制裁，决心要俄罗斯为攻击乌克兰付出代价，并会继续向基辅提供安全援助。有美国官员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俄方的公布迷惑。美国相信俄罗斯在基辅周边的行动只是重新部署而非撤离。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盟友正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援助，金额可能达到5亿美元。以色列安全形势恶化，一个阿拉伯枪手星期二在特拉维夫郊区杀死至少五个人之后被击毙。电视台播放的片段显示，一个着黑衫的男子手持步枪在贝内贝拉克一条街上面行走。有目击者说，枪手向住所露台、街上行人和汽车里面的人开枪。警方说，施袭者在逃走的时候被击毙。今次是以色列一星期内第三宗致命袭击事件，三宗事件一共造成11个以色列人丧生。总理贝内特形容，以色列正面临凶残的阿拉伯恐怖浪潮，安全部队将会以强而有力的手段回应。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和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43点，升216点，总成交金额51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85点，升1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2，升6蚊。快手76.7，啱啱转咗喺76.65，跌1.75。美团159.2，跌1毫。京东243.8，升5.4。恒生中国企业76.72，升8.2；阿里巴巴114元，升5毫；比亚迪股份218.8，升2.8；融创中国4.43，升3.5；盈富基金22.34，升2.2；人民生物67.5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22.05，瑞士法郎0.93，加元1.25，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11，欧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3点，跌358点。港金报179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07美元，卖出192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嗰、那個親熱嘅事情咧已經對不上啊，即係話可能有一方咧就好想嚇、有一方好唔想，甚至雙方都唔想，咁慢慢咧就已經冇再嗰個叫做好開心嘅事情啦，咁樣呢樣嘢會唔會都係導火線咧？你覺得？ 我冇啊， 阿梁生啊，呢個就係 唔開心定冇啦？ 我冇啦， 唔係梁生，阿梁、 啊、 梁大佬 啊， 梁大佬呢、這個就係你出軌嘅出軌嘅原因係嘛？ 咩話 咩話？ 呢個就係你出軌嘅原因係咪？就是、因為你啲， 佢幾時出軌啊？佢、啊、你講係火車， 佢講啲咁嘢， 你講係火車啊？ 阿李婆， 你再講講， 李婆 點 啫？李婆 點啊？ 借你啲鞋俾我，借你啲鞋，你除咗佢掉佢，我嚟掉佢，係啊，幫我掉 佢。 掉 佢塊面咯， 掉 左邊咯， 借住林一， 指你啊！你真係。你又似你哋不知所为嚟啊！ 你边有出轨？人哋两个乜知几恩爱，乜乱讲嘢？我话俾你听。 我原来我搞错咗， 火都嚟。系 嗱，呢篇文章所讲嗰样嘢咧，我发觉咧，我从一啲朋友口中嗱，唔系我啊，朋友口中 啦。哇，好听啊，好听啊，呢度 juicy 啊！朋友口中听闻咧，我都唔觉得有问题噶噃，即系男又唔觉得有问题。女又唔覺得問題，我最記得我嗰時咧問一個老友咧嚇，即係都係咁上下年紀嘅啦。我喂你而家咩啊？開唔開心？仲有冇開心㗎？咁佢話：哇，年計啦，佢話依年計啦咁樣。咁但係我話咁又冇所謂嘅咩？冇乜所謂㗎咁樣，即係雙方都覺得冇嘢咯，是但啦咁樣，因為仔大女大啦咁樣。不過所以我就唔知道其實呢一樣嘢會唔會真係令到雙方唔開心咧？因為如果大家都覺得冇都 OK 嘅。 唔協調係會有嘅，因為其實我都試過，就有一位男士，佢會同我傾緊呢個問題，都係差唔多係咁樣嘅年紀啦。咁跟住咧，佢哋就結咗婚嘅，咁我就冇結婚啦。咁佢就問話，即係呢一樣嘢會唔會令到佢成為一個導火線咧？咁樣咁，如果你話當然兩個都係zero 嘅，即係其實係冇嘢嘅，咁啊梗係冇，梗係對得上啦。但最弊嘅就係有一個咧，仲好似係啦， 影影暗暗，係 啦，影影暗暗，電腦 日日都想煲水嘅。 咁樣就會比較麻煩啲咯。但係似乎呢一個情況發生嘅咧，係男人覺得女人年紀開始大，或者係生完仔之後嘅話咧，佢哋就會將嗰個 attention 咧擺咗喺個 小 朋友身上，就會比較少啲咯。我係聽男士嘅投訴比較多，女士嘅就係真係噶，有仔就大過天噶啦。 啱啊， 係啊，有小朋友之後咧，佢哋真係覺得我就係冇啦，我已經完成咗我自己嘅任務啦。多数都系麻麻地嘅。 我真系有一个朋友，佢结咗婚，好后生嘅啫。 男定女？ 男女结婚。 唔系啊，你话你个朋友 系 男定系女啊？ 女士，后来离咗婚啦。因为咧，点解咧？佢哋完全冇嗰啲 无性婚姻啊嘛。 系啊，结咗婚都 唔系好多，其实都系咁噶。 系啊， 于 是嗰个女仔话俾我听，佢话系咪真系需要嘅咧？佢话佢老公就真系提出离婚，因为佢真系好中意佢嘅。但系 呢一样嘢系得嘅。即系你提出离婚，你要有原因噶嘛？ 系 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系接受噶噃。 咁个女仔，佢冇办法谂到点解男人咁想，佢真系冇办法。 我谂呢样嘢系因为大家生理构造唔同，因为男性系一种叫点讲咧，即系制造下一代咁 啊。系啊，攻击型啊。 佢个工厂系都未翻啊，但系你已经话喂，你啲 product 我唔要啦，你唔使再嘭嘭声喺度泵货啦咁样。咁佢点算啫？系咪先？ 系啊。 因為男性要開枝散葉，係 啊， 係 啊， 明㗎， 係啊，製造下一代嘛。咁下一個咧，我覺得都係嘅。我唔知道會唔會引起大家有少少唔開心啦。但係咧，我覺得我已經出現咗呢類嘢咧，就係、是、話經常素顏啦，或者你面前咧就係、是、做一啲譬如話 好核突嘅嘢， 或者點樣美化嗰樣嘢，就係、是、放一啲比較唔好嘅空氣出嚟啦， 即係生理反應，撥一聲 啊！系诸如此类，即系总之冇晒以前嗰啲靓女靓仔啊、斯文啊、浪漫，无端端食食下饭嘅噗一声咁样，瞓埋一觉噗一声咁样，你唔化妆啊，诸如此类，有冇影响？有冇你嘅影响？ 冇啊！我噗一声，我就系玩佢，直系。我同你讲，就话喂，放个噗，跟住佢 其实呢啲系乐趣嚟嘅，我真系觉得系乐趣。 同埋我作为女性啊吓，我会觉得嘅就系咧，当你新识一个男仔，如果你可以喺佢面前度肆无忌惮去做呢一件事。 佢一定好愛你。 證實嘅就係咧，佢已經認定咗你係佢嘅另外一半啦。係、啊，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咁樣，因為你總喂咁多年一齊， 喂同埋呢個 咁耐啊嘛， 生理反應好正常啫。 口出咩？ 係啦，唔通我入廁所然後坐落去？ 係啊， 呢、這個我覺得 OK，、 啊、 我真係覺得 冇所謂，真係。 但係你幽默咗佢咯，你幽默咗佢咯， 係啊，係啊。當然啦，你唔好喺啲隆重嘅場合突然間撥啦，咁 嗯， 係 啦，我唔覺得 住得。同佢耐咗咧，結咗婚又好，同居又好咧，始終會有呢啲 粗 眼啊， 撩 牙，即係或者 唔通你唔撩牙咩？ 係啊，即係諸如此類啦嚇。好、嗯哦，第六個就係、是、去邊度都要向佢報告，即係我去咗邊度啊？我頭先話邊個？即係呢樣嘢都係令到對方咧覺得好唔舒服嘅。 我從來唔使，我從來唔使嘅。 我都唔需要。 但係你要話俾我聽嘅就係大約，譬如可能係你會大約幾點鐘翻嚟啊？甚至乎嘅就係你今晚翻唔翻嚟食飯啊？其實基本上咧，呢啲咁樣嘅嘢，我哋能夠有一個共識咧，就已經 OK 㗎啦。至於你係真係去做乜嘢嘅話咧、我會覺得嘅就係你越管佢，佢就越唔同你講。 冇錯， 之前我上大陸做嘢，我都係話俾佢聽，星期四上，下禮拜一翻 ，OK 噶啦。 咁你唔同，佢根本都唔好理你噶啦，係嘛？ 我試下用我嘅眼神望你先。 我驚 喎， 另外下一个咧，佢就话咧生活作息唔同，会骚扰对方嘅睡眠。譬如有个就日头就翻工，夜晚瞓觉；有一个夜晚翻工日头瞓觉，诸如此类。 嗯，系 啦， 呢、這个有，呢、這个有， 系、啦，我都有嘅。 系啊， 系啦，我都有嘅。 系啊，我嗰个咧就系夜晚黑咧，唔到三四点钟都唔瞓嘅。但系其实咧，我六点钟我就要起身噶啦。 要协调真系。 系啦，如果因为咁样嘅话咧，我唯有嘅就系有时若果佢真系太夜瞓嘅话咧，唔可以入房瞓咯。因为佢上床咁样，佢会点样都好，佢会 骚扰 到我噶嘛。 系 啊，咁所以我就要有呢个咁样嘅共识咯。有 冇错，即系互相迁就咯。 迁就啦， 同埋24小时咧被监视啊，手机睇啊，诸如此类，好似冇晒私隐。咁同头先我都系啦，即系信任咧，基本上系好难。好难相处嘅，系咪先？即系我觉得， 廿四小时监视，边有咁多啊？ 瞓着咗都要 住个 CCTV 喺个头。 系啊，瞓着咗觉钟三点钟，咦？佢仲喺度。 系啊，又或者佢擘大眼嘅时候，佢又望住你。哇！咁你应该嗌佢睇下师傅。 五点钟，咦？ 鬼上身。好，总之我觉得咧，即系两个人一齐咧，不论你话即系同居也好，又或者好似大佬咁样啦，系一啲婚姻生活也好啦， 幸福家庭。 我觉得大家咧系要好好地。咁样去珍惜喺埋一齐、可以嘅缘分嘅，系啦，呢啲咁嘅生活细节上面嘅嘢嘅系会破坏到大家嘅一啲关系，但系呢个应该唔系主要咯，最紧要系有爱。 大家去磨合一下，一定有呢啲嘢噶啦。 如果唔系咁样嘅话，我都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齐直播室做节目啦，系咪？ 好啦， 系。 好啦， 爱火花，爱火花， 系啊，擦真爱火花，系咪？ 擦真爱火花。 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当然有啲要交个麦咧，就要俾大佬。 系啦，等我俾我讲。网上情， 网上情，唐僧素塔。在《西游记》里面有一集就讲到唐僧去扫干净一个塔的，不过很特别的就是他由塔的最下面往上层一层一层地扫，大家就觉得这么奇怪的，那你扫每一层的灰就跌回到下面那一层就污糟了，难道作者吴承恩写错了？其实这种的扫塔方法蕴藏了深刻的人生智慧，你的人生智慧总结起来就有12个字，叫做起点低、当下静、回头装、平常道。第一，起点低，它由下面往上数，预示着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从最低层开始的。人生路上不可能一开始就去到很高的境界和层次，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很低，无论你的能力、目标、志向都是没办法回避这个事实。最成功的人都会由低层做起，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初心。第二个就是当下静，从下面往上扫塔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刚扫好那层又污糟了，不过不要紧，未来还未到你，过去已经离开，不要再计较了，只要将眼前这一层扫干净就可以了。做好眼前的事是人最重要的，人不要活在过去，不要活在未来，要活在当下。第三，回头装，好污糟咁解。每扫一层嘅时候，你会发现过去干净嘅嘢又污糟咗啦，证明你而家嘅境界已经提升。 比如在你自己30岁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但到了50岁的时候再回忆回以前，你会发现那时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那时觉得没事的？是因为那时的境界层次不高。现在发现问题，证明你已经提升了。最后一个是平常度，不要看小扫干净的塔这件事，虽然好像很少，不过人生就是很多很少的事情串连而成。就算是抹台抹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认真地干，可以不去想其他的事情，这个都是一种境界，能够不分事情大小，将眼前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做好，这个就是提升。总括了以上四种的智慧，如果我们都可以做得到，起点低，当下静，回头装，平常度，相信你的人生就会觉得美满好多了。 世界这分钟，别进了这爱的裂缝，燃亮烛光，只管相拥，来占据了这晚星空，捉紧一刹那的影童，如梦的将来，尽管一点。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刻可相信，未来又怕会终于都彷徨。你要我最快乐，你也叫我最心痛，爱在迷惘中，你叫我最渴望，却也叫我猜不中，谁可以这样自重？曾与你爱过却匆匆，过去已有太多旅途，谁在心中怎猜得准，能跌进这晚爱火中，仿佛一切已经共同，仍是不敢祈求热恋多一分钟，完全明白是放纵，但是这晚算吧，却觉我已经失控，宁愿再继续抱拥，完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 好啦，咁啊，当然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希望大家咧系抱拥住我哋嘅节目嘅每一分钟，系啦，我哋好多嘢讲下， 系啦，两位拍档，今日咧我好期待咧听阿 Dr. Eric 同我哋介绍一种狗种咧吓，因为以前咧从新闻睇好多关于佢新闻啊，即系讲佢点样贵啊，点样啲人嚟新闻象征啊咁样吓，讲嘅就系藏獒啊，咁样嘅打点头咧，睇下 Dr. Eric 讲 呢种，我谂香港比较少人养嗬， 成只狮子咁啊，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就系 Dr. Chan 会同我哋讲有一种，我就哇，你琴日 send 俾我嗰时候，我完全冇听过呢一种嘅症状，叫做川崎症，究竟系乜嘢咧？一阵间咧，亦都会同我哋会讲下嘅。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你亦都好紧要咧。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抗疫仍然继续仍需努力啊！ 冇错，向所有前线工作人员致敬。 所以咧，亦都有送上嘅呢一首嘅歌曲啊，就系《关爱友情终之成城》啊，希望同大家一起咧就为抗疫打气啊！呢一首嘅歌曲啊，送俾大家，结束我哋第一小时嘅风骚快活人，一阵间会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嘅，唔好行开。 中无症状感染，当局日前以黄浦江为界，分两批在浦东、浦西推进核酸检测。黄浦江以东、以南同毗邻地区今日将实施第二次核酸筛查。美国总统拜登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白宫会谈，就亚太地区问题、乌克兰局势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并发表联合声明。兩人會後共同見記者，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並強調印太地區穩定和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他們又敦促北韓停止發射彈道導彈並重返談判。拜登強調在處理歐洲危機的同時，美國政府強力支持快速落實印太戰略。 李顯龍歡迎美國提議的印太經濟框架，表示將強化美國對演變中的區域經濟架構的投入。他說美國一方面希望與中國接觸，正努力與中國發展一種穩定可預測的雙邊關係，與此同時美方亦希望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不僅在戰略和安全問題上，而且在經貿、投資、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方面同樣展開合作。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相當溫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氣轉涼，有幾陣雨和風勢頗大，下周初漸轉天晴乾燥。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2,099點，升172點，成交金額591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229點，升2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081點，升186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83.2，升6蚊；快手74.1，升係跌咗4.4。美團157.7跌6，京東集團243.2升4.8，恒生中國企業76.46升5.6，阿里巴巴113.6升1毫，比亞迪股份217.4升4，保利協鑫能源2.8升2.4，融創中國4.42升3.4，盈富基金22.3升1.8。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26，英鎊10.26，瑞士法郎8.43，澳元5.88，加元6.266，新西蘭元5.442，歐元是8.6989，每百日元對港元6.4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278。日經平均指數報27,893點，跌咗358點。港金報17,920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2.76美元，賣出1,923.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跟你讲返全锦公路啦。全锦公路近住芙蓉山路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场回复返正常的行车㗎啦，来回方向一带都仲係车多。重复多次，即係全锦公路近住芙蓉山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呢仲係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西营盘嘅医院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嘅3点，医院道近住大轮子康复中心北翼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连翔道未到南昌站方向美孚，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小西湾村、瑞强楼、大埔大园村、太宜楼、天水围天泽村、泽宇楼、青衣长青村、青梅楼和荃湾梨木树村5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take my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欢乐嘅时光虽然过得特别快，但仲未系时候讲拜拜。 日本是国民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长命百岁就梗系好啦。但是人口急速老化又会带来啲咩影响？ 纪录片集《解码日本》最后一集，带你见识东瀛呢个高龄化社会种种光怪陆离的隐祸事。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31。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很快乐，第二天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总之你乐观点，接受所有面对的困难，就是快乐了。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喂， 是啦，来到这个时候就去到我哋第二个小时嘅放手快活人啦，大家好！ 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冇错。喺呢个时间，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嘅话咧，我哋仲有嘅就系有 Doctor Eric。 面膜 啊，早晨啊， 早晨 ，Eric， 早 晨 ，Eric， 早晨， 系早晨，听到晒我哋三个嗬。 系啊，咁浪漫嘅。 吓，好浪漫， 系喎 ，Eric 做咩今朝把声咁特别？我反而觉得 你好 sexy 啊，今日系啊，你把声好 sexy 啊， 你咪 work from home 啊， 喺你隔篱起身咁样。 咦，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啦，你曳啊！好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一只狗种咧，成只狮子咁样噶， 佢扑埋嚟都跌啦，真系。 系啊，你今日讲乜嘢啊？ 今天我們講藏獒， 藏 獒，啊，是的，英文呢，其實英文這個名字其實是挺有趣的，它是叫一隻西藏的馬氏蹄夫， 嗯， 西藏的馬氏蹄夫，哦，又真的挺像， 是啊， 是啊， 它是西藏，即是尼泊爾的國寶來的，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其實他們真的，我第一樣嘢，你諗大狗咧，即係我諗到一隻真係重過大過重過呢啲狗咧，就唔多嘅。佢哋閒閒地，唔肥唔成咧，都75至160磅嘅。 哇！佢撲埋你咪好大件事， 同我一樣重喎，160磅， 係好誇張。 佢撲過嚟我嗰句，真係我跌。 系啦，嗱咁當然啦，你話講到話即係呢一隻狗咧，喺香港咧我就比較少見。我唔知道咧，因為曾經咧你有一集咧你有講到嘅 ，Dr. Eric， 你就係話咧有某啲嘅地方其實基本上你會見到有好多譬如可能我哋香港見到嘅好本地嘅狗嘅話就叫做唐狗啦。咁其實咧，如果你咁講法，藏獒竟然講嘅就是、我相信應該係來自西藏，會唔會就係通街喺西藏度見到嗰啲狗其實就係藏獒啊？ 咁唔 係 喎，我其實去過西藏嘅， 我都有啊。 佢哋嗰度嗰啲塘，所謂塘，即係街邊嘅狗仔咧，好多好細隻嘅，其實好少咁大隻狗嘅。嗱，咁我唔知點解啦，可能有個原因嘅。不過咧，就我就見西藏啲即係蚊個佬啦，就係叫好多係好似北京狗咁樣嘅樣嘅，白色，好明顯喺街邊即係天生天養咧，就打曬餅長毛嘅。 咁嗰度 打曬餅， 見到咁大隻狗街走街走嘅， 係啊，咁所以嘅就係即係如果係嘅話都咁可唔可以講下有關於呢一隻藏獒嘅歷史啊？ 啊，佢哋就係咁啊！你頭先講係西藏嚟啦，咁就有個歷史去到五千年咁耐嘅。 哇，五千年係 啦，咁好明顯人類就以五千年前人類冇乜嘢寫低嘅歷史啦，所以我哋點樣知道佢哋咧？係因為喺嗰啲狗嘅 DNA 喺即係。在西藏的馬士提夫種呢就同今時今日嗰啲西藏呢都係有即係 DNA 嘅關係啦。所以佢哋都幾特別。咁原來呢我哋見即都唔常見啦，好明顯大家如果未見過一隻狗就知道佢哋一隻好大隻狗啦，好鬆毛啦，好靚嘅，乜嘢顏色都有嘅。咁樣就話佢哋有一樣嘢好特別，你下次如果有即係見到一隻咧，留意一下佢條尾，佢條尾係好誇張靚嘅。咁而喺西藏咧有兩個唔同嘅種類㗎。OK， 一種咧就佢有個所謂西藏拼英文名咁樣啦，叫道基，一個叫藤基。咁咧就道基咧就係、是、一個對唔住啊，如果有西藏朋友，我諗我一定。拼到錯曬呢個名字，不過咧就話一道基咧係一種細種類啲嘅，咁你會喺嗰啲村啊，或者喺嗰啲農民嗰度啊，見佢攞嚟看羊啊咁樣啦。咁啊正基咧就係、是、你見嗰啲家多啦，佢會看門口啦，好多時喺嗰啲廟嗰度就保護個廟嘅。 咦，我咁听你咁样讲嘅话，都系工作犬嚟嘅，都做嘢嘅，都唔系话好似我哋喺香港咁样，你只要当自己小朋友咁样去保护噶嘛。 啊 ，Dr. Eric 啊，我想问下咧，其实咧藏獒咧喺我自己即系一路睇开关于佢嗰啲资料咧，好似俾某啲有钱人咧当系一种身份嘅象征啦，亦都听市面嗰啲价钱咧，即系如果要买一只藏獒咧，即系曾经咧就系啲天价，讲紧几十万啊、百几万咁样。其实呢个系咪系即系啲人热捧，所以变到咁？ 系咯，点解会卖到咁贵嘅？ 咁其实嗱，第一样嘢啦，呢种品种头先讲系啱嘅，佢系一种工作狗啦，即系狗时个作用好明显，咁大只，咁狮子咁嘅样咧，其实就做个看门狗系一流啦。不过即系佢好得意嘅，呢种狗咧到今时今日咧，个 function 都冇变嘅。喺西藏咧，我试过就头先我讲话我去个西藏咁，我教影相嘅，咁就我记得咧喺嗰个一个方圆嘅地方喺個廟前面咧，就去 set up 個相機去影相啦。後面即係我完全即係你知我做邊行噶啦，我做獸醫嘅，所以其實唔係好驚狗嘅。不過咧就哇，我記得係無端端後面有啲狗吠聲，好深沉咁樣就我直情跌爛咗部相機，因為我望轉彎咧就兩隻狗喺度。咁就真係未，我今世未見大咁大隻個藏獒，咁就佢哋就湧過嚟啦嚇。 哇！好驚啊！ 我以為今次真係祈禱㗎，真係唔得。 係。 咁好在咧，佢哋兩隻狗原來係綁咗嘅，咁就有一條即係綁住用一條鐵鏈操過隻手咁樣。 鐵鏈添喎，係喎。 離開大約一米啦，就停咗。不過就所以咧，其實就到今時今日咧，佢個 function 都仲同幾千年前一樣啦。不過你講得好啱咧，就。藏獒有多兩個，而家今時今日嘅社會有多兩個 function 啦，因為好多人都中意攞嚟做個 family dog 嘅，咁即係一個好攬嘅紅人咁樣啦。 係咯，咁大隻， 不過咧都係個 show dog 嚟嘅。所以頭先講嗰啲好貴嘅價錢去買咁啊，記得我有之前講過狗價錢啲咩嘢咧係開價 市場嚟㗎嘛， 其實冇價值嘅。不過咧就佢哋個樣好矜貴啦，好。好似个麒麟咁，你有冇见啊？好似你 摆 翻两只喺庙峰门口前边，系有个阻滞个作用啦，吓。系啦，咁样就其实咧，如果你想养只狗，即系有时有啲人养动物都系 show off。 系咩？我唔知喎。哦，即系因为其实如果你话攞住只藏獒或者系拖住出去嘅话咧，已经感觉就系一个身份嘅象征。 招摇过市 啊！系人都知道呢一只狗贵嘅。 我谂到你可以拣一只狗咧，系可以一停即系，人会停低同你讲你啦。 有冇狗贵过 佢？你如果揸车会停交通嘅，真系咁大只狗。 咁夸张？ 系啊， 系啊， 因为佢真系大只啊嘛。 犀利过，即系真系有用过揸住个靓女啊！真系 揸住个靓女。 但系多谢 Eric 啊，我又想问咧，因为我睇文章咧，佢话藏獒咧其实对陌生人咧非常不友善。咁如果作为看门狗梗系好啦，咪对陌生人不友善。但系咧就可能咧佢认主人啊，甚至屋企如果有多嗰个家庭成员吓， 生咗个新 B B， 但系对其他就好唔友善，会唔会咁噶？ 认一个主人系 嗱嗱，我哋讲好先讲唔好啊。咁啊，呢啲狗咧就好 loving 嘅，好可以好温柔，可以好明白嘅。咁啊，佢哋咧个因为佢同人类嗰个相处嗰、那个。歷史係長久到咁樣咧，其實佢有一種明白人嘅心理咧，係比較複雜嘅。for 一隻狗，即係佢會知道呢個人有冇陰謀啊咁樣啦嚇。係啊，咁不過咧，呢、這個帶領佢唔好嘅好唔好嗰啲嘢啦，因為咧佢有自己嘅諗法嘅呢種狗，佢哋會知道，即係你話醒目唔醒目，可能太有啲真係。有啲兜兜地啦，不过咧就因为咁样咧，佢哋有时咧就会唔服从嘅，佢会做想自己做 嘅，因为有自己嘅做法，有自己嘅 谂 法 啊。 哇，好人喎、啊，我哋如果听你咁样讲，系啊， 如果你见一只藏獒咧，你就明噶啦，佢哋系有啲行为有少少唔似狗嘅，咁你头先讲嘅例子系啱嘅，佢同细蚊仔系唔好嘅，唔系因为佢会对你嘅细蚊仔有恶，因为你嘅细蚊仔喺家庭里好明显就introduce 咗你只狗俾只狗啦，不过咧嗰细蚊仔带唔到朋友翻屋企，因为佢会对佢啲朋友唔友善啦，咁就其实呢啲狗咧，如果即系不好得意嘅，如果你入一间人家屋，人哋有藏獒咧，就第一样嘢你要做咧，就系俾个主人家介绍你俾只狗识，咁好大分别啦。真系威啊！呢个 就 我屋企嘅藏獒 嚟嘅， 呢位小强 可能 OK 嘅。哦，嗱，多 谢 Eric 啊！我想问一样嘢，有好多时候嘅话，其实我哋都会，譬如你话讲紧嘅就系藏獒同人之间嘅关系啦，咁但系如果系嘅话咧，藏獒同其他嘅宠物或者系其他只狗嘅关系又得唔得咧？因为好多时候大家都会中意嘅，就可能狗会养几只唔同噶嘛。咁佢哋嗰个会唔会都 OK？ 定系其实佢哋系唔 OK？ 系其实就系有啲危险嘅，对其他狗有少少对人咁样啦。咁样就不过咧，好似好多动物咁样，其实即系我如果训只动物去大小便又好咩嘢都好咧，其实佢哋啲记性慢慢会散嘅。即系我成日都同啲客人讲，你今日教咗另一隻狗去 toilet training 咁樣，譬如咁樣就不過係一個一生人嘅教訓嘅，佢唔會一下，所以一下子 OK 嘅，所以一隻大狗大到咁樣咧，養咗細狗唔一定唔得，不過有可能有啲人老咗咧，佢又會忘記啦，或者有其他原因啦，因為呢啲狗都有好多自己嘅問題嘅，所以有好多痛楚問題，所以老咗可能佢痛隻腳痛或者咩咧，就會誤會咗隻細動物啦，所以我認為就如果個 size 分別太大咧，即另外隻狗保護唔到自己啊，唔識走啊，就其實有啲危險嘅。 咁 多謝 Eric 啊！我想問一少少關於大即係大嘅 size 嘅狗嘅問題咧。除咗你而家講藏獒啦，其實香港都不乏一啲比較體型大嘅狗仔啦。我突然間咁諗，其實咧，如果你嗰只狗仔健健康康冇問題啦，如果你咁大隻嘅狗，如果有一日你要帶佢睇獸醫去打針。whatever 啦，即係佢唔舒服嚇，咁可能會有嘅，人都會唔舒服啦。你基本上你又帶唔到佢，譬如上的士又上唔到，你根本上都唔知點樣攬佢抱佢，咪譬如你又真係藏獒成個馬小強咁重嘅，我點抱佢睇醫生咧？咁 你試下 幫架鏟泥車咯， 你試下抱 都掟衫。係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其實一個大問題嚟嘅。我啱啱先最近有個親戚，咁啊呢個親戚嗰度親戚嘅朋友，咁啊我唔熟嘅，不過就好耐冇見過嘅，咁樣就。佢只狗啱啱先至有病啦，去睇医生啦，咁就又系佢特登咁啊，佢揾到我电话咁啊 WhatsApp 我咁样啦，咁就佢系有呢个问题咯，就系攞唔到，即系唔方便攞只狗，有要好严重、好严重先至话的企起心肝去，或者佢后生啲小问题，带只狗行去咁啊得啦，不老咗系一个好大个问题嚟嘅。咁香港其实冇话啦，好多诊所啲笼都唔系话好适宜留院一只咁大只狗啦，唔系间间诊所可以啦，所以都系一个问题啦。同埋加埋咧，佢哋个你可以幻想咧，你用药嗰啲咧，狗仔药。其实 generally 咧，特别如果系唔系人嘅药啦，系 for 狗仔 only， 嗰啲药其实 貴啲嘅。咁咧變咗咧，一隻養咁大隻狗，你有一定嘅一定個破費噶啦。其實如果病， 明白。 所以其實若果係嘅話，喺香港度要即係飼養呢一個藏獒嘅話，就真係有好多嘅地方都要好要留意一下咯，係咪？唔怪之，我唔覺得香港好多咯， 係啊，好少， 係啊，我真係好少見到。 啊得啦， 會唔會啊？成隻獅子即係成個麒麟咁樣。 咁多毛呢度香港又熱又濕， 適唔適合？ 係啊，你。同埋加埋你叫車，我諗即係有即係會有人缺，即係唔會再嚟啦。咁呢啲狗其實都有一大堆嘅問題嘅，特別老咗嗰陣時，所以咧就佢哋啲髋關節啦，我之前好多狗我都講過有髋關節問題啦。呢只狗咧其實其他狗都可以有問題嘅，因為佢真係太大隻啦。咁有啲咧。就即係手踭啊、膊頭啊都會有問題嘅，所以呢啲老咗嗰時咧，其實咁大隻狗行唔到路或者跛咧，其實都幾惡搞嘅，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好唔係 beginner 嘅主人咯。 明白。 同埋咧，除咗即係呢個健康問題咧，我嗰時睇過啲新聞咧，咪國內頭先有所講咧，有啲人咧即係養嚟做呢個身份象徵，咁但係後來可能發覺難養又唔定，又或者可能佢咧即係家道中落啦嚇，生意唔好啦咁樣，第一時間就唔要仲慘咧，狗仔會有人揾到接手，但系呢啲咁大只咧，真系普通一般平民家庭啊，细啲嘅屋企咧唔敢接手，变咗嗰啲藏獒咧，其实好惨啊，反而会俾人劈咗出街。我曾经睇过啲咁嘅新闻。 系啊，呢种狗系如果细个一人或者一样有经验先可以养啦。咁样就如果你冇经验，其实香港好多人系咁样啦，就头嗰一年咧，即系 B B 嗰阵时啦，就即系当打完针三岁以。至到六個月大咁樣啦，咁就佢哋咧就要好要同其他狗接觸，嗰啲英文叫 socialization。咁如果佢嗰段時間唔接觸其他狗隻咧，就唔會發揮，唔會成世都會傻嘅只狗，成世都會亂咁吠啊，對其他狗好惡啊，對人又好惡啊，因為佢會唔識做一隻成年狗，會繼續。做一隻 BB 狗，不過佢一隻160公斤，一隻160磅嘅 BB 狗，所以咧就如果一個主人唔識養，好多你頭先形容嗰啲咁嘅主人，好容易放棄只狗嗰啲主人，其實好多時都唔會做呢樣嘢噶啦。咁如果你只狗去到5歲4歲，唔要啦，不過只狗冇 socialize， 特別呢一種品種咧，其實只狗係養唔到嘅。你俾第二個人，你嗰人唔係一個專家，其實會有危險添嘅。所以真係要三思啦，養呢狗就。 多谢晒，多谢 Eric 啊！今日介绍咗呢个狗种嘅就系藏獒啊，不过听嚟讲嘅话，我觉得似佢讲紧一个人咯。 系啊，我怀疑人扮。 好，多谢晒，唔该晒，多谢 Eric，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好啦，咁啊要休息一阵之后，一阵间会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吓。 我哋有儿科医生。 系啦，一阵间嘅话喺11:30之后嘅话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儿科医生啊，由我 Dr. Chan 同我哋倾有关于川崎症呢一样嘢嘅。 咩嚟嘅咧？ 咦，系乜嘢嚟嘅咧？一阵间自有分晓啊吓！我哋听听嘅有草蜢。 过往。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明白有企业或个人对香港喺疫情下能否保持国际地位嘅焦虑同关注。近月有人提出香港有人才流失同高层管理人士离开，可能系不争嘅事实，但最重要系香港能够保持传统优势。林郑月娥喺抗疫记者会话。自從一月初出現第五波疫情至今，政府第一時間採取最嚴厲措施。他說非常重視香港國際地位，沒有忽視香港作為國際和商務航運中心所需要的工作，但在人命安全大前提下需要採取措施。他說明白這些措施或多或少對企業和個人有影響。他在今個月21日已經公布包括取消對九個國家的熔斷機制，增加檢疫酒店房間，同埋對航班航線熔斷機制作出理順工作等。政府最快下個月21日起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認為，政府應該在當日之前盡快檢視疫苗通行證的覆蓋範圍，包括應該覆蓋私家醫院、私營診所、所有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員工。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在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本港人口只有大约59%，即是三针科兴或者两针伏必泰，而长者和儿童的接种率亦都较低，认为如果下个月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当局应该有预案应对疫情可能出现反弹，同时建议政府为疫苗通行证加辣，新冠康复者和已完成基本接种的人士自由度较大，反之未完成接种人士就应该限制进入部分场所。粉岭天晴间第六座完成围封强检行动，458人接受检测，发现两宗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224户，27户无人应门。政府重申会严肃执法，违反强制检测公告可处定额罚款10,000元，并会收到强制检测令。不遵從強制檢測令或限制與檢測宣告即屬犯罪，可被罰款25,000元同埋監禁6個月。上海市疫情防控當局話，喺浦東、浦南同比鄰區域一共完成910萬人嘅核酸檢測，喺浦西區域嘅非重點區域開展抗原篩查，一共篩查1087萬人，都發現一定數量嘅檢測結果異常個案。为尽快切断病毒传播，压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起到重要作用。上海市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近6000宗新冠病毒本土感染个案，再创新高，包括326宗确诊同5656宗无症状感染。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话，目前上海台资企业生产经营总体稳定。佢话对部分台企暂时出现嘅物流不畅等嘅问题。當地台辦專門協調有關部門開出企業證明、通行證等，幫助台企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帶來的影響。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相當溫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氣轉涼，有幾陣雨和風勢頗大。下星期初漸轉天晴乾燥。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59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69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8点，升2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间已经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1:39啦。咁啊，开始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逢礼拜二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医生会出现嘅。睇下计我哋嘅 Doctor Eric 之后嘅话咧，我哋就会有 Doctor Johnny。 Johnny 医生早晨 ，Johnny 哥哥。 你好啊， 早晨早晨 ，Doctor Johnny， 系啦 ，Doctor Johnny 咧今日要同我哋讲嘅呢一个咧就我完全冇听 过啊， 系啦，就叫做川崎症啦，究竟系咩嚟嘅咧？感觉上觉得好似系来自日本嘅， 系啊，系咪啊？ 川崎生，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非常聪明啊，黎瑞，咁川崎好明显就系个日本名啦，咁呢个病咧其实就系小朋友咧唔常见嘅病，不过咧话唔常见唔常见咧，间唔中都会见到噶。咁首先咧俾个 tips 你，呢个病咧同发烧有关，咁呢期咧因为都好多小朋友成日都会发高烧啊，当然家长呢期就梗系担心系新冠啦。咁但系其实新冠病毒之外，其实最仲有好多唔同咧引起小朋友发高烧甚至系持续嘅病咧。咁川崎症都系一个我哋儿科医生比较会紧张咧去排除嘅一个可能性嚟嘅。 嗯，系。 我想问咧， 请讲。 得 Johnny 啊，其实咧即系呢个病咧，点解我哋三个咧，我估你啊，你马小群同埋你哋都未听过。 未啊。 你以前从来冇听过，系咪近年先发现？嘅一種病毒啊，因為我哋細個從來冇聽過川崎症嘅。 問得好啊，其實咧翻翻睇啲資料咧，原來川崎咧係一個醫生名，係日本嘅兒科醫生叫川崎醫生啦。咁其實喺60年代咧就開始發現有呢個咁特別嘅病。咁過去不過其實講真咧，過去嗰10至20年咧都越嚟越多，即係科學研究咧就多咗數據咁樣啦。咁喺過去，譬如當係我自己行醫嘅時間咧，其實每年都有好幾個個案發生嘅。 係。 虽然话唔常见啫，咁但我谂咧，即系作为妈咪嘅话，或者系作为爹哋咧，其实都会好紧张啦。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话呢个川崎症嘅一个症状，吓点解下下有啲乜嘢？我一嚟就系发烧嘅，同埋话呢个上呼吸道嘅感染嘅话就好相似嘅。咁其实仲有冇其他嘅症状？我哋可以知道，有冇机会就系患上呢一个症状咧？ 系啦，其实咧呢个川崎症咧，佢有好多个特征嘅。咁其实如果大家家长留意到咧，都唔难去发现嘅。咁嗱，第一样嘢咧，嗱发烧咧，佢就好持续嘅。我哋讲紧系要4-5日到啦。咁即系其实都好耐下， 系好耐。 即系比一般咧啲伤风感冒，就算近排我哋见到新冠病毒啲小朋友感染咧，多数3至4天咧都会慢慢退烧。咁但系川崎症嘅小朋友咧就唔会退烧咯。咁同埋咧都仲会好高烧，譬如39度。哇，甚至以上都唔出奇，咁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咧就系佢好多时咧都有其他即系身体嘅表征啊，包括咧结膜炎咧就系、是、眼睛可能会有个眼巴嗰度有啲红血丝啦，或者系嗰啲叫做眼红啊呢、這个情况啦。咁佢个嘴唇咧又会有啲特别个变化噶，会可能系裂咗啦、干咗啦、红咗咁。另外咧又会可能喺个脷嗰度咧，你叫小朋友伸条脷出嚟，发觉好特别，我哋叫做士多啤梨脷啊。咁就係成條脷咧，好多點點點點，好似咧你去即係見到啲士多啤梨嘅表面咁嘅特徵，呢啲都係啲幾特色嘅病徵。咁仲有兩樣嘅，一個咧就係頸部嘅淋巴位會發大嘅，咁所以譬如話醫生去檢查嘅時候，摸一摸條頸仔，頸仔兩側咧，正常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淋巴位啦，不過喺川崎症嘅小朋友病者咧，咁嗰啲淋巴位就會發大好多噶啦，譬如咧有成 1.5cm 咁大粒咁樣，即係有唔少嘅喎。係啊，呢啲都係啲我哋醫生會懷疑嘅病徵啦。咁最後仲有一樣咧，就係身體咧出現皮疹啊，即係話咧係出啲紅點啊、紅斑點啊等等咁樣嘅。 聽落去都好似得人驚喎。 係 啊， 點解會有呢個病啊？ 其實點解呢個病係咪都係叫做同患者有接觸？譬如舉例喺學校啊、幼稚園啊，咁大家一齊玩啊咁樣，會唔會係咁樣會傳染翻嚟嘅咧？ 其实呢川崎症好特别嘅，佢唔系一个传染病嚟嘅，佢系呢比较独特呢，即系好多时大家都会諗啊，发烧嘅病呢多数都系传染病啦，即系可能喺学校惹到啦，但系川崎症就唔系㗎喎。咁不过呢当然呢而家嘅科技即系科学嘅知识呢未能够去确切呢知道川崎症背后嘅发生原因嘅。咁不过第一样知道嘅佢唔系一个传染病啦，不过呢但系呢好特别呢，原来呢佢可以因为传染病，举个例，譬如咧伤风感冒、上呼吸道感染咧，诱发咗身体入边嘅免疫系统咧产生变化，跟住即系导致到身体咧有唔同嘅血管咧有发炎嘅迹象咧，咁就导致到川崎症嘅出现啦。 如果聽個 Dr. Johnny 咁講嘅話，我覺得咧都幾容易會係誤診嘅。點解咧？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初發嘅時候，佢會有一啲譬如可能發燒呢啲咁樣，係好似你所講嘅就好似上呼吸道感染嘅。如果你講緊嘅就係話其他嘅一啲症狀，譬如可能係有啲咩疹啊，甚至乎係條脷啊，有啲咁嘅屎尿啤梨脷啊咁樣，又會似係成個會經常見到嗰啲小朋友會有嘅就係啲濕疹嘅症狀。咁如果你咁講嘅話，會唔會係或者好容易會係誤診？以及嘅就係如果係咪一啲係大病嚟？即如果我真的冇好好咁样处理嘅话，我会唔会有啲嘅并发症嘅话，我系需要要好担心噶。 系啊， 多谢 Johnny。 哇，呢期咧，我哋做得多即系访问咧，例如真系好有 sense 嘅。 我真系有留心听书嘅，多谢 Johnny。我有抄低嘢 嘅。系啊，咁啊，呢个病咧，其实咧就由于你听落去咧好特别啊，变咗咧，其实真系有唔少嘅个案咧，可能系误诊啦。或者可能是延誤了一個診斷的。咁好多時呢一般你見到小朋友初初頭嗰兩三天發燒，你當然最常見街諗一係就係上呼吸道感染啊，即係傷風感冒，或者可能係腸胃炎啊、屙嘔等等啦咁樣。咁就算出診呢，可能你又會聯想起譬如話我哋有時講嘅係玫瑰疹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叫猩紅熱啦、啊、或者可能係叫做其他病毒性引起嘅病毒喎、啊。咁其實呢諗來諗去都未諗到去川崎症呢樣嘢。咁所以呢其實呢今日個訪問緊要就是即係俾家長都多一份嘅留意咧，就會係幫到小朋友。咁值得留意嘅、哦，頭先講好多唔同其他病，譬如係因為細菌感染嘅猩紅熱啦。咁其實用嘅治療方法咧就係抗生素。 冇錯， 抗生素咧打走咗嗰、那個即係治病嗰只嘅細菌咧，其實猩紅熱本身咧就會係好翻啦。咁、其實咧唔同嘅病有唔同處理，譬如頭先例如講嘅濕疹啊，咁我哋會用濕疹嘅外服藥膏等等咧。不過值得留意，濕疹嘅雖然係出疹啫，但係個疹嘅樣子咧就同川崎症好唔同，同埋咧濕疹就唔會發燒嘅。咁、但係調翻轉咧，去到川崎症又唔同咯、哦，個治療方法咧就其實係用免疫球蛋白咧去入醫院咧要吊針先得嘅喎，所以呢樣嘢咧及早去即係診斷嘅話咧，都幫到小朋友嘅。 知道 啊，多謝啊，多謝 Johnny。想問下咧，我睇文章咧，佢話咧多數係兩至五歲嘅幼童啦，其實係唔係啊？點解即係淨係好似襲擊小朋友咁樣嘅？譬如舉個例，係咪到七八歲啊，或者再大翻少少嘅 teenagers 咧，就唔需要太擔心啊？即係個可能性會低好多啊？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呢個症呢，我哋大部分都係見到五歲以下嘅幼童係居多嘅。咁相信呢，可能都係同我自身嘅免疫系統有關嘅。咁頭先講過啦，佢呢就係、是、其實因為感染或者其他嘅唔同原因呢，誘發咗身體一啲唔尋常嘅免疫系統反應。咁但係當小朋友啊大個咗啊，或者甚至成人呢，個免疫系統呢成熟咗啫，就會少啲咁嘅情況。咁值得一提呢，如果小朋友第一次患咗川崎症咧，咁佢有機會可能第日咧有高少少嘅風險去發生啦。咁頭先都有問及啦，究竟呢個病係咪啲嚴重嘅病咧？咁其實都係可以算做係都係一個中度嘅嚴重性嘅病嚟嘅。點解咧？頭先講嘅發燒或者係一啲嘅病徵咧，咁其實如果我哋唔用免疫球蛋白咧，係治療唔到咧，佢會持續發燒呢個其一啦。但我哋反而最擔心咧，就係佢其實會導致到一個比較嚴重嘅併發症咧，就係引致到小朋友的心脏的冠动脉咧会发胀，甚至系有个冠动脉肿瘤嘅，呢个咧系可以系导致一啲严重嘅后果，所以咧点解咁重要去发掘到呢个病就咁解咯。 哦，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咧，其实有时我哋都会觉得真唔知点解吓，心脏病咧有一种嘅感觉，你会觉得嘅就系上一年纪咧先至会系会比较多人系会患上嘅，即系同可能年纪会系有关，但系咧亦都有一啲文献有讲嘅就系话，如果你唔妥善咁样去处理呢、這个川崎症咧，系同部分嘅譬如年轻心脏病患者咧，系可能会系你即系一处理得唔好嘅时候咧，系会有关嘅，系唔系？ 是啊，因为头先讲啦，我哋通常一般点样去讲返少少点样去诊断呢个川崎症先啦。咁第一件事头先讲嘅临床病征呢都有好多，譬如发烧五日或以上啊，或者有啲眼睛啊、嘴唇啊或者皮肤有唔同嘅表征，呢个系临床嘅诊断啦。咁其实呢我哋通常有真係见到呢啲怀疑个案呢，我哋会收佢入医院呢做一啲嘅检查嘅。咁包括可能我哋会抽血睇下个发炎指数会高啦、白血球会高啦，甚至有啲个案呢有啲肝功能嘅酵素都 都會提升啦。咁亦都一個我比較鍾意去驗嘅呢，就是一個心臟其中一個發炎嘅指數嘅。咁通常嗰個發高即係升高嘅時候呢，都表示呢可能已經身體嘅心臟部分有啲炎症發生啦。最後呢我哋都會邀請心臟科醫生做一個超聲波，心臟嘅超聲波，咁呢就能夠去確診呢佢有冇啲心臟邊嘅冠動脈嘅發脹。咁如果呢個處理得唔好嘅時候呢，咁佢就會持續呢都會導致到影響小朋友個心臟機能啊，甚至係日後嘅即係佢嘅活動能力咁樣嘅。咁所以呢樣嘢呢係要早啲去診斷啦，準確診斷啦。咁不過呢就大家都可以放心嘅，頭先提及過個治療呢係免疫球蛋白啦。咁一般我哋經驗呢，其實吊一次呢有七至八成嘅個案都已經好翻，咁有少量個案如果真係持續發燒唔退咧，吊多一次嘅話咧，其實都已經係痊癒。咁另外咧，亦都會我哋會安排啲口服嘅阿司匹林嘅藥物咧，其實就係降翻一啲嘅血小板，提升咧保護翻個心臟同埋血管嘅健康嘅情況咁樣。 處理就唔困難。 sorry， 頭先我想問咧。我听你讲话，如果患过一次咧，会有高风险。意思系咪即系话咧，其实一生人之中未必患一次嘅，即系可能佢两岁嘅时候有川崎症，到三四岁忽然间又嚟过，会唔会？定系话病过一次就唔会再有呢一种病啊？但系 suppose 唔系一生人抗体嘅咩？ 嗱，講得冇錯，係可能再患亦都唔會有抗體嘅。咁值得一提就係，其實就算連其他嘅小朋友常見嘅傳染病咧，其實大部分患完咧都唔會有足夠抗體令到佢一生保障嘅。咁除咗生出水痘咧，你出咗一次就成世人就唔會再出啦。咁但係咧，大部分其他病都唔會。就算好似近排最流行講嘅新冠病毒咧，可能你知道感染咗之後會身體有抗體啦咁樣。咁政府都建議即係如果咁嘅話，可能甚至減針，即係減一針預防針咁解啦。咁不過呢個時間咧，大家都要留意，原來個抗體咧會跌嘅，咁所以變咗咧唔係話for一個一生嘅保障嘅。咁所以點解就算中過新冠病毒啦，咁你感染後咧三個月之後咧都要打即係下一針預防針啦，就係咁嘅原理啦。咁喺川崎病就更加唔同啦，因為川崎症本身唔係因為細菌感染導致或者係病毒感染咧，所以身體係唔會有抗體，亦都唔會有保障。咁所以變咗咧，你講得好啱，如果兩歲患咗，佢係有多少少嘅風險咧？譬如遲啲三歲或者四歲，又會即機會再患。咁不過我諗個重點就係，如果家長知道原來發高燒嘅小朋友原來都有川崎症呢個可能性咧，咁就會多加留意啦。 Doctor Johnny， 好多時候咧，我哋會覺得嘅就係話預防係勝於治療嘅。既然你所講嘅話就係呢一種嘅川崎症嘅話咧，感染嘅途徑係不明嘅，我哋根本都唔知道究竟點解會有嘅。咁我哋有冇一啲預防？譬如家長嘅話，應該有啲咩嘅預防嘅嘢可以做到？例如佢會唔會有針可以打啊？即係預防針可以打等等噶。 係嗱，預防咧本身呢個病就冇得預防嘅。不過調翻轉咧，頭先講過，佢有時其中一個譬如過濾性病毒感染都會誘發到呢個發生嘅可能性咧。咁所以我諗咧，做翻一個即係比較足夠嘅個人同埋環境嘅衞生咧，都會幫到小朋友。佢減低咗感染其他疾病咧，亦都會減低咗。如果萬一小朋友真係有機會咁樣潛在嘅風險咧，都會減低風險咁。咁第二樣可以預防咧，反而就係當小朋友發現個發燒持續啦，咁咧家長又發覺冇乜真係上呼吸道病徵，譬如冇咳啊、流鼻水啊呢啲嘢，反而咧就眼紅啊、嘴裂啊，甚至係出疹呢啲，咁咧早啲知道嘅時候咧，我哋早啲治療咧，其實都已經好大咁樣去幫助到小朋友噶啦。 明白曬， 明白曬。 好啦，好，咁啊，大佬有冇補充？ 我唯一想問一個其實唔係好關事嘅，但我想問頭先，因為Doctor Johnny 講過咧，水痘咧出完一次咧就終生免疫啦嚇。但亦都有啲人講過，水痘如果冇出過嘅咧，第時生蛇嘅機會好高，係咪啊 ，Doctor John？ 咁我又解釋一下點解會生蛇先。其實咧，生蛇嘅背後嘅道理咧，就係因為佢首先都感染過水痘嘅病毒喺身體度。咁當然好多時咧，都五歲以下啲小朋友都會出曬，因為佢比較係高傳染性，同埋透過空氣傳染嘅，即係你戴口罩都唔會預防到呢樣嘢。咁當佢出咗之後咧，咁其實病毒咧唔走得曬咧，就會匿埋咗喺身體入邊。咁多數我哋講緊咧，咩叫生蛇？就係可能好多十年之後，當你做咗成人啦，甚至做咗老年嘅時候咧，當你免疫系統咧 較降，可能講緊睡眠不足啊，或者係唔同嘅身體狀態咧，咁咧嗰啲匿埋咗喺身體入邊嘅病毒就會再發咗出嚟，而佢中意發嘅咧好特別咧，就喺啲神經線嗰度發出嚟，咁所以咧生蛇咧就係非常之痛嘅，咁啊喺啲神經嘅痛楚咁樣，咁所以就算咧你話冇發出嚟咧，可能個病毒咧已經係潛在喺你身體都唔出奇，咁不過呢、這個個案咧就比較少啲嘅，多數反而可能係舉個例，譬如而家咧大部分嘅香港小朋友都打咗水痘预防疫苗啦，咁咧其实咧会改变咗咧，就算佢感染之后发病嘅征兆，譬如佢少咗啲痘痘出啦，或者甚至唔会发烧啊等等，可能有时咧如果太轻微嘅病症，可能家长都冇留意嘅时候咧，你以为佢冇出过，可能其实佢已经出过都唔出奇。 嗯，其实揾一集我哋喺度讲下水痘呢一样嘢都几好， 系啊，都几困扰。 好啦，咁今日要多谢晒嘅就系 Dr. Johnny 咧，同我哋讲咗有关于嘅就系呢个嘅川崎症嘅一个系大家都要留意嘅一个咧，就系小朋友会可以经常咧，即系应该系话咧，就有机会可以感染到嘅病啊！好啦，喺呢度要再次多谢晒 Dr. Johnny， 真系健康，谢谢你，大家咁啊，拜 拜，拜拜。 放了一碗冷汤，奔波的乒乓，若复日难停留的我，给你安心与担心，那边较多。I don't know， 但我却不知怎去躺。眼见你头发白咗，皱纹越嚟越清楚，心话变变白光，想讲难忍拖再拖，直到梦到你离开我，冇办法收翻冇讲嘅说话。 系啦，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就系、是、Fat Boy 嘅，就系、是、Dear Mama。 啊，好中意呢首歌。 点解咁中意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佢即系讲母爱嘅亲情嘅歌咧， 系 呢一首系我觉得比较新啲嘅，同、以前啊陈百强啊或者肥妈嘅歌 系 两种感觉。 系啊，有 rap 啦，系咪？ 系 啦，咁一阵间嘅话咧，我进入咧就系第三小时嘅风骚化为人嘅啦噃。系啦，咁啊今日逢礼拜三我哋会有乜嘢啊？ 客家婆， 铁铁拆嘅， 铁铁拆嘅。咁啊，至于今日客家婆会教啲乜嘢嘅话，一阵间就会自由分晓噶啦。咁仲有嘅就系我哋嘅王牌啦，喺呢个十二点半之后嘅话咧，我哋今日咧就会有一个 片段人 间，片段人间啊，大佬，今日咧我哋讲鬼啊， 我知啊，系啦。期待啊，期待啊！ 系啊， 你都有份啦、 啊。但系大家唔使惊噶， 系啊， 呢一、這个开心鬼嚟嘅，冇错，所以佢就你知道有啲话会惊嘅，咁所以佢就话、啊：如果系咁，我先走先啦。咁样系 唔 使 走，唔使走，坐定， 因为会好开心噶吓、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嘅话，我哋就会有我哋嘅风骚发汇人啊！希望大家唔好行开，先听听新一节嘅新闻先。 美国、俄罗斯同巴基斯坦代表今明两日将喺安徽团契召开阿富汗问题磋商机制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寻日话，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晓勇将主持会议，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三国阿富汗问题代表、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将会出席，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集体会见各方与会代表。中方期待透过会议进一步凝聚各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据报已经抵达团契参加会谈。報道說，拉夫羅夫自上個月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以來，基本上一直留在俄羅斯。他日前到土耳其參與同烏方的談判。天氣方面，現時影響華南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相當溫暖。星期五风势颇大，气温显著下降。星期六至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和有雨。星期日日间至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68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77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3点，升2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8，升4.6；快手74.75，跌3.75；美团159.9，升6毫；京东241.6，升3.2。阿里巴巴113元，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76.78，升8.8；保利协鑫能源2.87，升3.1；盈富基金22.36，升2.4；比亚迪股份218.8，升2.8；人民生物68元，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10.256，瑞士法郎8.429，澳元5.883，加元6.266，新西兰元5.448，欧元8.6979。每百日元对港元6.4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5点，跌407点。港金报17,9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52美元，卖出192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区啦，马鞍山路、恒泰路由于有工程，咁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马鞍山路啦，近住欣安苑左转入去恒泰路，咁亦都唔能够由恒泰路右转入去恒辉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屈臣道方向柴湾、大角咀连翔道未到南昌站尾呼、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锦田八乡路牌坊来回。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博康村博达楼、观塘顺安村安日楼、沙田沙角村银欧楼 A 座至 C 座、屯门大兴村兴辉楼、上水天平村天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欢乐嘅时光虽然过得特别快，但仲未系时候讲拜拜。 日本系国民预期寿命最长嘅国家之一，长命百岁就梗系好啦。但系人口急速老化，又带嚟啲咩影响？ 纪录片集《解码日本》最后一集，带你见识东瀛呢个高龄化社会种种光怪陆离嘅隐祸事。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嘿哇阿妈，嘿哇 阿妈系乜嘢？ 阿妈唔接 机，有冇搞错啊？你上咗成年嘅课，你竟然同我讲嘅就咁样，阿妹系乜嘢？你话咧， 大佬系咩？ 小张张阿妹系咩意思啊？ 阿妹系 阿妹啊，系啊， 阿妹 啊，阿妹啊， 阿妹。咁阿哥系咩？阿哥系咩？ 之所谓阿哥， 阿哥， 哥 哥， 阿 叔咧， 阿妹， 阿叔咧， 阿叔 咧， 阿叔，嗌教官啦， 啲教官嘛， 教官嘅都妈妈、爸爸、阿咪啊。 我抵死！ 你净系今日抵死啊！你日日都抵死，我话你听。哎呀，系啊，大佬啊，我觉得咧呢啲咁嘅人咧，即系你闹小阵都系唔得噶。今朝早咪你先至喺度讲紧嘅，话咧就系我叫佢做嘢啊，系咪啊？佢话好似好乖咁样嘅。头先咧又再系咁样啦，天然外啊！坐喺度，唉，俾激死。 系啦，阿李博，佢个人个循环咧系比较慢少少噶，一个钟头要鞭策一次，如果唔系唔喐嘅。 个 circulation 啊， 系啊 ，circulation 系啦 ，circulation 系咪？系啊， 个循比较慢吓， 好中意循噶喎你 系 嘛？ 你望鸠 咁系啊嘛，我系咪完全唔理咁样坐喺度咧？跟住咧又好似大爷咁样，见到佢真系想车爆佢。好啦，咁今日咧我哋翻嚟我哋呢一个嘅就系客家婆啦。 好， 咁啊客家婆咧仲留睇时间咧都降虾，因为咧危上温虾咧，作为男仔哦，一条咧开唔开咗到爆养嘅呀？知唔知我讲咩？ 保养啊嘛， 系啦，作为男仔嘅话，其实会唔会系保养下自己啲皮肤嘅咧？咁啊，大佬。 系嗱，其实咧，我真系好少做呢方面嘅工作嘅，即系虽然我身边个人成日投诉，见亲我就话睇下你个口唇爆晒，睇下你块面几巢咯咁样，但系咧，我对呢啲说话咧已经系百毒不侵嘅，因为听得太多， 即系有晒免疫力， 系啊，有晒免疫力，同埋我想问下马老师， 请讲。 你嗰、那个鼻哥咧，你自己有冇试下清洁佢啊？唔系清洁内部啊，即系唔系叫你 即系、 啊、清洁啲毛啊？ 外部啊，外部， 啊、 即系嗰啲叫做士多啤梨鼻 啊。 即系你有冇理佢噶？即系女仔咧，嗱女仔有样嘢叫青黑头啊嘛。 系啊，我会铺嗰啲面膜噶。 鋪啲面膜即係咩啊？哦，即係你會成塊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你應該長期鋪住，我覺得長期鋪住出街，我覺得咁樣會好啲，大家會舒服啲。 盡量唔 好。係啊，或者你翻嚟做節目嘅時候，你就咁樣剩翻兩隻眼同埋剩翻隻口，我覺得會好好多。 再戴個口罩。 係。 咩啊？好啦，咁啊，當然你話即係男性嘅保養嘅話係比較少啲嘅。咁我想問一下啦，作為男仔嚟講咧，會唔會係對於咧可能有好多嘅，譬如可能係咩叫做 lotion 啊，咩叫做面霜啊，又或者就係對於嗰啲化妝品，你係完全一啲都唔知嘅咧？ 懂一二， 大佬 真系唔系好知喎嗱，我净系以前咧，我听过一样嘢咧，叫遮瑕膏啊，我想问一下系咪成日要用噶你哋？ 系啊，有冇咧？要 粉底啊嘛，类似 唔系遮瑕膏有另外一啲嘢嚟嘅，粉底咧就系成个面会搽嘅，就会改善你嗰啲，譬如可能系啲小嘅瑕疵，但系啲大嘅瑕疵嘅你就系需要用呢一个遮瑕膏去抿咗佢嘅，即系例如好可能。 阿李婆啊，咁如果阿马小强块面咧，系咪每次要用一盎遮瑕膏遮咗？ 冇错，佢基本上系其他嘢系唔需要买嘅，佢净系用遮瑕膏就得啦，因为全个面都系瑕疵。 我话俾你听，我当年咧 问得好， 我曾经喺一间连锁嗰啲叫做生活百货嗰度做嘢，咁曾经嗰个 manager 就叫我，不如你咁大个男人牛高马大，嗰时我卖嗰啲。 你买 贺卡啊嘛，嗰啲毛公仔嘛， 哦、我知啊。 你咁大个男人喺度冻喺嗰度，不如咁佢俾我拣，你一系 佢请你其实都好奇特，我觉得我点会请咁嘅人？ 你唔好嚟啦，过咗。 封神恶煞，点啊？睇咩啊？咁好惊。 你不如即系佢真系好好啊！佢话你一系学药剂啦，即系药房卖药啦，又或者去学化妆啦。 系啊，其实佢想赶你离开嗰个事业范围啫嘛。 结果我去咗化妆嗰度啊，因为我觉得好开心啊，好多化妆小姐喺度。同埋醒嗰啲 sample 俾人， 有一次有一個真係忍唔住，佢俾嗰啲整面嗰啲我， 咩叫整面嗰啲俾你？ 唔知啊，即係擠出嚟 面懵膏係嘛？ 膏啊， 佢擦面懵膏， 我真係 擦面懵膏， 我真係擦咗一晚，第二日塊面紅曬，佢話你咩事啊？我話唔係擦，你俾我啲面懵膏啦，佢話唔係擦太耐啊，我唔 食。你知唔知所有 facial 或者呢啲咁嘅擦咧咩嚟咩？有時限的，你不可以成晚敷住，你個人咧貪便宜貪到咧， 係啊， 你 貪心精啊， 你唔好啦，你唔好死啦，阿 Sir 知啦，做 facial 你唔可以，就算我呢一塊嗰啲咧，你要搣走佢噶嘛， 係啊， 咁上下， 咁 咪佢會有反效果，佢會反抽翻你入邊嗰啲水分， 係啊，冇錯，你咁犀利嘅，你又知嘅。 梗系啦，我哋好多嘢咧，我哋虽然冇个尼罗河啫，但我哋知，但我哋唔 攞 嚟晒命噶嘛。 好嘢， 成日攞出嚟晒命嗰啲，我就唔会咯，系啫。 有时有好多嘢可能知，但系佢唔做咯，系咪？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客家婆咧都留胎时间咧，哭下要紧于咧，即系保养品，即系保养品，同埋咧就系化妆品，有好多咧都系需要咧，大家要去了解下。你知有时我可能你都可能系遇正嗰个 sales， 佢系客家人。咁你同佢讲嘅就，艺商开就纯旧喎， 系啊， 好好多噶嘛， 有冇礼物送 俾 边个啊？ 就送俾你，有冇礼物送俾艺哦？ 有冇礼物送俾艺啊？呢个要学 五数钱咧，掉礼物，唔同下就唔使钱嘅礼物啦， 五数钱嘅礼物啊！ 好啦，咁啊，当然啦，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有十个呢一方面嘅即系保养品或者系化妆品同大家要讲下嘅。第一个就系咧，冲完凉或者系咧洗完面之后个其实。大家是真的怎样都好都要查返少少面霜的。面霜的客家话怎么讲呢？听 Man 霜。哦，好靓哦。 是不是 Man 霜啊？ Man 霜。 是 啦 ，man 上查一查 man 上，咁大家认为咧就系话可能系冬天嘅时候你先至需要查，其实都唔系噶。喺保养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喺夏天你可以查一啲咧冇咁立嘅面霜。 其实咧， 阿黑家婆啊，其实咧我知咧女性咧，因为咁我身边都有嘛，你哋唔系净系搽面上噶，你全身都搽嘢噶，女仔啊， 冇错， 身搽咩啊？ 全身都搽，系一搽都晕晒噶。 系啦，咁当然啦，面霜之外嘅话，其实喺之前咧 ，suppose 咧，你应该嘅就系话，洗完面咧就应该要搽嗰个叫做化妆水，所谓叫做收缩水、化妆水。咁啊，化妆水嘅客家又点讲咧？即系花妆水。 花 妆 水 水 系啦，花妆水即系洗完面之后涂上花妆水，人妖都可以搽面上啦。 我想问化妆水系咪即系收缩水啊？ 收缩水冇错，你啱。 咁点解唔叫收缩水啊？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未必收缩噶嘛。 哦， 系咪？ 阿马小强，你唔好查错，知唔知啊？ 系啊， 咪收缩水咧，一缩缩咗一闭噶。 系啊， 都冇问题啊。 佢不嬲都系咁样噶啦，佢咪就系丝丝缩缩咯。 缩咗都系咁样样， 啊、 你都睇到。 你系一个缩缩，但你系丝丝缩。 系啊，我知道啊，都睇到。 压缩水 系啦，我哋压缩水系啦、啊。好啦，咁其实咧，跟住咧，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都可以觉得就系女士们咧系好中意买嘅，好多支，但系你都会继续买嘅就系唇膏。 唇膏 系啦，唇膏就系唇膏啦。咁如果系润唇膏又点讲啊？润唇膏， 润唇 分两个嚟 噶，两个系啊， 哦 okay、 分三个好冇？ 润唇 唇膏 都讲到明，唇膏就有颜色嘅嗰啲嘛。点解你滋润嘅就系润唇膏？ 润 呢个我哋系当系教多少少啦吓，同一个 item 啦，就系唇膏或者系润唇膏吓。好啦，第四样嘅嗱呢一样嘢我又觉得系嘅，嗰阵时候仲有得可以去周围飞咧。你系咪好中意喺嗰啲咩 duty free 嗰度咧，就会喷下人哋啲 香水？ 香水 好开心嘅，你觉唔觉得啊？ 系啊，同埋因为喺机场咧，你开到机咧，我觉得自己一个大豪客嚟嘅， 系咪先？ 好贵宾啊， 特别系香水， 正啊， 系啊， 又贵又盛。 客家话就系响碎， 响碎啊！ 你啊，响碎啊， 响 啊，响碎，系啦，响碎唔系响碎， 系。 系 啦，如果真系样衰嘅话，客家话就系央帅， 央帅，你个央帅，俾住向衰我，喂呢啲金口令好唔好？央帅， 系啦，央帅啊，我最央帅，今日样衰我要只向水 啊。OK， 第五个嘅其实就真系见仁见智，我自己咧就系咬指甲嘅，所以其实我系成日觉得呢啲指甲又好靓，但我都搽唔到嘅，但系女士们都好喜欢啊吓，即系吹支药物嘅就系猪甲。指甲油系啦，猪甲油。咁如果要剪指甲就系正猪甲， 正猪 系啦，好唔好？ 猪甲系嘛？ 系啦，猪甲油， 油 系啦。手指嘅就系烧猪 ，OK。好啦，第六个噃，好啦，有啲时候咧，我哋会发觉嘅就系有啲女仔咧都几大件事嘅。若果咧有啲系冇微量咧，你会唔会觉得佢就佢特别冇精神嘅？所以佢味真系好紧要啊！男女我觉得都好紧要， 我都想整啊！ 系啊，你直头系咩啦？我觉得太多，你应该剪咗佢。我觉得 唔系，我都真系好想整啊！ 条眉点样整啊？ 剃佢叫瘦眉啊！ 哦，唔好 咩眉啊！我真系想 嗰啲，如果瘦得唔靓咧，你成世有两条蜈蚣爬你个面， 咁咪好咯？ 边个整到我有两条蜈蚣咧？佢就 佢搞成咁咧，都冇乜所谓嘅，我觉得 系啊， 关你咩事啊？ 咁啊，我要写，OK， 你咁样讲系咪好小心啲？我哋而家先扣十分， 你咪又扣我200分， 你就系啊。 是的， 不應該 我俾张纸你啦， 系啊，先扣十分啊， 扣啦， 系啊，你放心一阵间，我一定会锄强扶弱，强就系马小强。哎，又似你，闹老师， 我唔系又似你啊。 好啦，跟住我哋就系话要画眉嘅话，就要用乜嘢啊？眉笔啊， 眉 笔啦，系啦，咁啊就系一个客家话嘅就系眉笔。 眉笔 系啦， 眉笔 ，OK， 系啦，画眉笔咯噃。好啦，去到第七个啦噃。嗱，我觉得咧，虽然系少少嘢，但系如果你话有搽同埋冇搽，对于咧女仔嘅妆容嚟讲，你影响都几大嘅。系乜嘢咧？系睫毛液，争好远噶。你唔好以为得嗰几条毛啊，你扫一扫佢嘅话，有时候有啲人撑到好大咧， 系好靓 嘅，太阳眼咁嗬。尤其是你有冇见过有啲外国嗰啲女士啊？ 啊，系啊。 天生嘅，系啊，啲洋 裤 特别靓啊。 其实除咗搽呢个睫毛液咧，我见到啲女仔成日咧，我钳挛佢噶，系 啊， 即系咪钳挛咗会靓啲噶？ 你觉唔觉得嗰嚿嘢？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嘅时候，我真系觉得系十大酷刑嚟。 我好惊， 好 恐怖啊！ 喺只眼度有两块嘢钳上去咯。哎呀，我试过有一次，因为有人同我讲嘢咧，我一钳咗上去之后咧，我拧一拧住面之后咧，成支掹甩晒。 哇，好惊啊！唔好 讲，好痛啊！ 真惊。 好啦，我哋讲翻呢个就系睫毛液啦，都喺睫毛液。 只 系啦，只毛衣， 毛 只 睫毛液啦，系啦，我觉得好紧要嘅呢一样嘢，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撑得到咧，一只只一条条一条条咁样咧，成只眼真系精神好多。即系有啲人用假嘅，你讲得啱，系啊，可以呢啲犀利得就系可以黐几排啊， 几排 系啊，净系上边啊，可以黐成两至三排幽露物， 大葵扇大葵扇咁啊， 冇错， 系啊， 佢一眨眼嘅时候 咧，你会凉嘅。有风吹过嚟嘅系， 哇！落雨嗰阵咪浪完啲雨， 系 唔使惊 揸车噶， 冇错。好啦，去到第八个咯噃，要讲嘅就系头先咧，就系小强有提过嘅，佢有敷嘅系乜嘢啊？ 面膜， 你望我，你头先咪啱先讲完， 面膜 佢又嚟天然外啦，大佬。 面膜， 系啦 ，man 膜 ，man 膜， 系啦 ，man 膜。 点解你会知噶？大佬， 点解会知？ 你吞水啊？你问咗老师攞点屎啊？ 我一坐喺屋企咧，我觉得个人醒目咗好多。 我都觉得你系， 我以后都系坐屋企做嘅。 咁又唔好。 man 膜 系啦 ，man 膜。 你系咪真系私下俾贴士噶？佢点会知 man 膜？ 人哋留心听书啊！你再坐楼扣廿分， 你咪扣 扣二十分，系啊，扣廿分，还点都输噶啦， 系 咪？好啊，放弃。 我就同你用储值卡嚟玩呢个游戏。 好啊， 先储一百分。 冇错，第九样就系粉底啦，宽啲， 宽 啲。宽低， 宽 低，宽低，系啦， 宽 系啦， 低， 宽低， 低， 得唔得？ 得。 好啦，最后尾呢一个咯噃，咁啊，好多时候咧，都每一个女士都会好中意嘅，就系搽喺个眼帘上面嘅之后咧，跟住咧，哇，好靓，唔同颜色嘅 眼影，眼影高啊， 眼影冇错啦 ，eye shadow 啊，就系眼影， 眼 影 系啦，眼影得唔得？ 眼得。 好啦，重复一次咯噃，好，第一个就系面霜。 面霜、 化妆水、 化妆水， 第化妆水啊，阿妹啊，好啦，第三个就唇膏、 唇膏、 唇膏， 第四香水、 香 水，你只样衰，第五指甲油、 指甲油、 指甲油， 第六眉笔、 眉笔、 眉笔， 第七睫毛液、睫 毛 液， 点解我写一个柴毛液？ 第八面膜。 man 膜， 膜 第九粉底 宽 啲，第十就系眼影啦， 眼 影。一阵间翻嚟，我哋有 天机长 M， 即刻同大家咧就会系好快嘅，就有一个突击嘅测验啊吓，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就准备啦， 好 快就会翻嚟噶啦喎吓，所以听首歌先。 声音揭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意思啊，韦礼安啊，唱半只嗰阵要佢话可以翻翻翻去啦，因为我哋时间无多嘛，所以咧即刻咧要进行我哋嘅突击测验噶。你啲霹雳炮搞掂未啊？ 搞掂。B-Bo 好，停一停。好，一个就系咩话 ？B-Bo 啊，当你系 B-Bo 好，我唔嗌你哋个名啦。 三下。 好嘈啊！可唔可以减少啲啊？ B-Bo 因为佢嗰个 嗌得多唔系你叻啊，马老师。 因为佢嘅叫声太嘈，所以再减多十分。而家系总共系欠我30分啊吓。 冇问题啊。 嚟咯噃，好嚟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客家婆来了就系保养品或者系化妆品嘅第一题。喺古时代，法国人系用乜嘢掩盖身中嘅 B-Bo？香水 错， 香 水系啦， 香 水。冇人啱。第二题，乜嘢又称为扣单啊 ？B-Bo 五四错，咁又要扣40分啦。好啦，撞唔撞啊？ 我知我知， 大佬睇边个笑到最后。 冇错， 我答我补答， 系补答。 朱家耀， 好嘢。100分，我要食加100分，咁样都识啊！扣单就系呢一个嘅指甲油，以前嘅讲法嚟噶。第三题，中国古时代啊，用一种就系黑色嘅矿物啊，佢叫做石袋啊，用嚟代替今日嘅乜嘢咧？系当 眉笔， 好嘢，就系眉笔啦吓。其实以前嚟讲咧， 通水咩？ 系咪啊？ 答案我噶啦， 系啊，你唔好玩啦、啊！我中意呢啲态度，好嘢。下一题，口红即系乜嘢啊 ？B-Bo 唇膠， 你又识？我又冇通水啊 ！B-Bo 又似你，好一分，好啦，用嚟修饰面部嘅瑕疵 ，B-Bo 粉底， 好嘢吓，两分。第六题，一种嘅美容护肤品，我敷喺面上廿分就当。 面膜 是非常之好啊，好啦，咁总共就有90分嘅。第七题 ，mascara 英文系乜嘢 ？Bibo， 只猫液， 错啊， 佢叫做只猫液，系只猫液，好啦，好， 只猫液 又得啱嘅，好啦，第八题，洗面之后我头先讲过 ，Bibo 化妆水， 好嘢。系啦，化妆水啦，用完化妆水之后 ，B-Bo 咩傻 ？B-Bo 你唔会拣嘅，你又话你唔会答晒嗰啲其他嘅问题嘅。 我今日用音字， 我喺屋企就收咗啦。我喺呢一度系另一个我，你吹， 我服咗你，所以今日冠军系马小 金，阴湿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喺抗击疫情下，都要致力维护同恢复同内地同国际市场嘅联系。政府早前取消9个国家嘅禁飞令，同埋缩短抵港检疫期等措施，能够回应业界近期提出嘅重点关注。许正宇话：，喺第五波疫情下，金融業在疫情下的業務相對較理想，政府應該將資源精準用在受疫情打擊的企業和中小企。政府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僱員不超過50人的各類中小金融機構都可以受惠。他又說，政府亦都關注金融和會計業界面對營運的困難，為業界提供支援措施，以緩解業界壓力。政府最快下個月21日起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認為，政府應該在當日之前盡快檢視疫苗通行證的覆蓋範圍，包括應該覆蓋私家醫院、私營診所、所有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員工。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現在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本港人口只有大約59%，即是三針科興或者兩針伏必泰，而長者和兒童的接種率亦都較低，認為如果下個月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當局應該有預案應對疫情可能出現反彈，同時建議政府為疫苗通行證加辣，新冠康復者和已經完成基本接種的人士自由度較大，反之未完成接種人士就應該限制進入部分場所。南韓新增424,64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雖然比前一日的200,000+上升，但比一星期前減少60,000+宗，政府認為疫情正由高峰緩慢下降。另外新增432宗死亡病例，是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二高，累積15,800+個患者死亡，現有重症患者1,301人創新高，並連續23日保持四位數。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新一輪談判結束，俄軍同意大幅減少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和北部切爾尼戈夫的軍事行動，以營造互信。美國總統拜登態度審慎，他和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英國領袖通電話之後說，將觀望俄羅斯的行動。白宮說五位領導人同意不會放寬對俄制裁，決心要俄羅斯為攻擊烏克蘭付出代價，並會繼續向基輔提供安全援助。有美國官員認為，任何人都不應該被俄方的公佈迷惑，美國相信俄羅斯在基輔周邊的行動只是重新部署而非撤離。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和盟友正討論向烏克蘭提供新一輪援助，金額可能達到5億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星期五风势颇大，气温显著下降。星期六至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和有雨。星期日日间至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80点，升253点，总成交金额7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3点，升2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2，升5蚊；快手74.7，跌3.8；美团159.6，升3毫；京东241.8，升3.4。阿里巴巴113.1，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6.78，升8.8；保利协鑫能源2.86，升3毫；盈富基金22.38，升2.6；药明生物67.9，升5仙；比亚迪股份219元，升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21.6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9，人民币6.36。英镑兑美元1.311，欧元兑美元1.112，澳元兑美元0.75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862点，跌389点。港金报17,9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56美元，卖出1,92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啊 ，Kitty 啊，你星期日中意做啲咩啊？ 咪都系煮下嘢食，做下运动咁咯。咁你咧，思芬？ 我啊中意睇波，跟住又睇下有边度好去。不过之后我同你星期日做嘅事好似一样喎。 系啊，咁即系同大家分享星期日嘅好心情咯。 4月3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思芬、崔洁彤新生活。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几个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时间嚟到咧就系12:37啦吓，咁啊当然同大家要讲讲今日最新嘅天气先啦，都系太忙碌啦，所以咧都冇同大家要关心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啦，下午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咧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嘅，但系星期五风势就颇大，气温亦都系显著下降嘅。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嘅话咧，早上都系相当清凉同埋有雨啊。星期日日间至到下周嘅中期咧，又会系大。来自天晴和干燥的这一排的天气都非常之反复，所以希望大家都记住小心身体。当然在这些这样的时候听这些这样的片段人间会不会又好啱呢？ 片段人间猛鬼宾馆， 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好似星星发光，睇见睇见睇见，心更慌。 哇！天寒地冻，鬼影都冇只。唉，算啦，收工。咦？唔系喎，好似有条水鱼游紧埋嚟啊！捞埋你先，开工。 哇，真系好大风喎、啊！突然间又冇咗风声嘅，哇！11:00死啦！呢度真系咩鬼地方呢？人又冇，车又冇，咦？前面点解突然间一间屋仔出现嘅？头先明明唔觉，唔理啦，一定要借宿一宵先。唔该，唔该，有冇人啊？ 老友啊，好夜啦，啲人都瞓晒啦，静啲得唔得嘅？ 唔好意思，我想问咧，呢度可唔可以借宿一宵啊？ 阿公子， 系 嗱，呢一度咧就系我经营嘅客栈，只可以租就冇得借嘅。请问公子几多人住，住几多晚咁啊？ 我一个人 ，one night sleep，one night sleep， 你一个人住？ 系啊。 咁跟住你后边嗰啲。 吓、啊、喂，啊、老板娘唔好玩啦、啊！我一个人租，你讲乜嘢啊？ 唔好意思，我眼花啫。嗱，你等我一阵啦吓。 哦， 喂，阿老友，你啊，翻你后边啦，唔该晒你吓、啊。 喂，老板娘，你讲笑啫，你唔好吓我啊！最多，我去个第二度住啦。 冇事，你放心啦。 我想问吓、啊，后边咩地方啊？ 三个字，乱葬岗。记住啊，千祈唔好去后边啊！嚟啦 ，come on， 入嚟啦！ 唔该、啊，我身份证啊。 哦，你啊姓姜， 系啊， 思哲系嘛？啊，先生，我呢一度今晚咧得翻一间房嘅啫、哦，原价就8888，见到你咁靓仔，我俾个优惠价你3888嘅碌卡定系现金。 咁贵？ 嗯。 其实我真系 one night sleep 啫，我听朝一早走咯、哦，你求其是但俾一间房，或者你俾一个地方我休息一下，我 OK 噶啦。 唔得噃， 啊， 入得嚟我间铺头全部都系我嘅常宾，你一定要以最高嘅规格接待嘅。 哦， 听住啊。3888呢一个系快活套餐嘅，包早餐、午餐、茶餐、上餐、晚餐，仲有宵夜餐。另外仲有附送埋迎宾生果、迎宾汽酒，仲有迎宾公仔陪你瞓觉。 得啦，其实咧我唔食呢啲嘢，我又唔要个毛公仔，你平啲俾我得唔得啊？ 先生，有得食唔食最大恶嘅。 哦，得，咁你是但整嗰啲乜鬼餐俾我食得啦。 先生啊，你有冇咁野蛮啊？都话咧只有早餐、茶餐、上餐。如果你真系想食埋啲乜鬼餐嘅话咧，要俾多101蚊我噃，我攞啲元宝蜡烛过嚟食咧。 我 閘住你啊！你唔好亂噏啊！ 咩啊？ 好攰啦！我想上房瞓啊！你俾條鎖匙我啦。 就咁嘅，我哋呢一度就係人工智能感應鎖，就唔使鎖匙嘅。你記住啊，上邊轉咗走廊咧，就轉由個進上面转咗走廊尽头，我都唔记得咗，因为我哋嘅客栈太大， 哦、 你门口有道符，嗰间就系你噶。 上面转咗， 哈哈 笑两声，然后就啊是但啦。 系系系， 喂吓，点解有道符噶？喂，我唔住呢间得唔得啊？ 喂，先生，你当我哋呢一间五星级嘅名贵大宾馆啊？我哋囊括咗就系五星级嘅，你估我哋流嘅咩？ 咩？名贵？大宾馆？你名贵点写点解啊？ 你唔识噶啦，英文嚟嘅嘢啦，快啲上房啦，仲有好多嘢做啊，行啦。 哦 ，OK。转咗。最后一间，哇咁鬼死多琴老师芒嘅，唉唔理啦，唉攰啊，入房瞓。 先生，间房有冇问题、啊？ 哇你吓鬼咩？你又敲门又入咗嚟？ 你唔使惊唔使惊，人工智能啊嘛，嗱你记住唔好乱开嗰啲柜桶啊，唔好乱开啲灯吓。临瞓之前嘅话，你要装住香俾祖师爷，其他嘢嘅话，冇乜嘢要交代啦。 咪住， 啊、 喂阿姨啊，呢头先又话要咩迎宾果篮啊，又话有咩毛公仔啊，又话啲波波 decorate 我间房嘅。 哦，咁样啊，咁即系你想食生果？ 系啊，梗系啦，三千几银，生果都冇粒。 等阵，我俾两粒龙眼过你吓。 哇，陈乜乜，杀你啦！ 系喎，啊，系咪要啲咩波波啊？ 系啊， 系咪 ？OK， 咁你想黐啲咩嘢咁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唔好意思噃，我得翻几个波波啫噃，得 H E L P M， 即系 help me 喎。喂，你自己黐啊，我唔得闲搞你嘢吓。 help me， 是但啦，我自己黐。 啊，早唞啦。 哎， 请问你听朝系咪要早起身赶路啊？ 哎呀， 要唔要 叫 叫起床服务咧？ 叫起床服务， 嗯， 哇，都好，我想试下，哦， 耶，好犀利， 请问吓系边个叫啊？ 你使唔使我叫啊？起床服务啊，我意思系， 唔使啦，阿姨，多谢啦，唔好客气，系啊， 真系唔要啦，啊， 唔要。有边位啊？ 我啊， 又系你？ 你开门先啦。 系，哇！ 哥哥先生你好，我姓凌。 我唔识你噶、啊，你咩事啊？我理得你贵姓啊？ 嗱，即系咁， 系 呢位阿凌生咧，又系赶路嘅，咁啱咧又系要投诉。 我哋帮佢搞掂咪得咯，攰啦，系咁啦。 啊，即系咁。嗱，依家就系共享经济年代啊嘛，你有听过呢个 terms 噶？咁啊，先同你商量一下，呢位凌公子咧，即系嚟瞓一晚嘅啫。嗱，咁不如你哋两个一间房，共享一张床、一张被、一条毛巾咁样，好嘛？ 喂喂喂， 咁就咁。 你呢间乜咩鬼 ？Man Kai 五星级？ 是啦，所以咪问下你先咯。四星级嗰啲啊，问都唔问就即刻共享嘅。 呢、位先生， 嗯， 唔该你做咗好心啊，最多我出一半租啊。 你俾一半租？你讲噶，杀你！但诶，咪住 吓， 点瞓啊？ 嗱，一人一边床啦，左右上下由得你啊。 喂喂喂， 系 呢张床圆形嘅，你点分左右上下瞓啊？ 哥哥 啊， 你惯咗点瞓？我就你咯， 哇！惯咗咧，摊开晒大字型瞓嘅， 嗯，咁啱嘅，人哋又系中意大字型咁摊喺度瞓噶。不如我哋， 哎，唔得唔得，喂，四阿婆，你搞掂佢啊！哎，呢个嘢， 哎，嚟两位唔使怒嘈啊吓，嗱，不如咁样啦，一个摊开右手，一个摊开左手，咁咪得啦。 好似又系，哎，咪住， 吓， 另一只手咧， 我哋拖住咪得咯。 我彩都傻， 咩呢个啦？ 彩都傻。 不如咁嗱，我横掂今晚咧啲嘢做晒咧，我有办法嘅。 系， 你哋一个瞓先、 嗯， 一个咧就我就嚟帮佢按脚，好嘛？咁啊，大家咧就走一走嘅话，咁咪得啦。 唉，是但咧，嗱，我唔理你，嗱，你记住俾翻一半租我，我攰，真系攰，我瞓先。你哋唔好咁嘈啊！ 小鲜肉哥哥。 点啊？ 一阵等佢瞓着咗，抄下佢个袋，有冇啲乜嘢贵重嘅嘢拿走佢， 然后将佢。 嘘，安格先。 哦，爽啊！ 得唔得？ 哇，正啊！ 够唔够力啊？ 正啊，大力啲。 哇，冇问题。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痛痛痛啊！痛痛痛！ 鲜肉哥，你个膀胱有事啊，所以咧你都见痛啊。 喂喂喂！你哋唔好以为得唔得啊？静啲得唔得啊？咁重我点瞓啊？ 哎呀，不如我暗你瞓啦、 啊。 我有个宝宝陪你瞓觉觉嘅 promotion， 你想唔想试下？ 陪你个头啊！唔试啊，我想、欸，我急啊，我想小便啊。 哦，咁样楼下转咗，出咗后院之后，我再转右就系啦。 出后院？ 系、啊、 咁咪经过嗰三个字，乱葬岗。 不如我陪你去。 姜生 啊， 啊， 我哋呢一度咧，仲有陪去洗手间服务嘅，每次三分钟，每次收费499嘅，小嘅就499，屙一屙。嗱，你啊， 你收我499 啦，乜嘢都包晒啦，好唔好啊？ 包咩先？ 嗱嗱嗱嗱，三格有花纹嘅，有手感嘅，高级外宾卫生专用厕纸，仲有一督玫瑰味99.99% 嘅杀菌碱液。不过咧，系有人用过嘅。 够未啊？ 嗯， 喂，依家三点几啦、 哦， 算啦，我忍啊，唔去啊， 吓， 忍啊，嘘嘘嘘嘘嘘嘘 嘘嘘嘘嘘嘘嘘嘘， 喂，你嘘乜嘢？吹咩啊？ 吹乜嘢？吹口哨啫嘛， 忍。忍 五九九，宝宝陪你屙屎屎。 喂，我自己去得唔得？ 随便你啊。 不过你翻嚟务必小心，有人嗌你，你就千祈唔好拧翻转头啦。 我使惊你哋，自己去。 喂喂喂，呢个男人呢出咗去啊！快啲查下佢个袋有啲咩嘢，记得落钱啊！ 睇下先，哇 哇哇哇哇哇，好多钱啊！ 唔系啊，唔系啊，你睇下， 吓判官手册如何吸血于无影，攞你救命，阿爸恐怖，但系冇命。 Honey 啊 ，Honey， 你估咧佢会唔会真系嗰啲嘢啊？ 我都觉得啊，佢有啲唔妥噶啦。你唔觉得啊？佢对眼啊，除咗眼屎之外，仲好阴湿咩？成只阴湿精咁样。 咁，我哋依家点算啊？ 你锁住道门，唔好俾佢入嚟。攞翻嗰把桃木剑出嚟啦！ 把桃木剑我揸实咗啦。 吓，俾你揸实，你揸住啲香咪得咯。 唔好啊 ，Honey， 你道行高啲嘛。俾抽蒜头你含住啊，个口臭啲啊，僵尸惊呢啲噶吓。 喂喂、 啊啊， 开门啦！我啊，僵尸节啦，开门啦！ 清明节都未到啊，边有僵尸节啊？ 走啦，冇人识你啊！ 系啊， 开门啊！ 你走啦，我哋已经识穿你嘅身份啦！ 开门啊嗱，如果你仲唔开，一阵你就知死！ 你入到嚟先算啦，睇清楚先啦，死老僵！ 喂，我最憎人哋叫我死老僵噶啦！等我攞你救命！咦，门口原来有道符，古灵精怪，哇！呢道符劲啊，哇！仲有大佬张相，好惊、啊！开门啊！开门、啊！ 走啦，我哋唔会俾你入嚟嘅。 走啊！ 咁样话大佬， 唔该啦。 正衰人， 揾个桃木剑劈你个头啊！ 其实咧，我漏噶，我扮你僵尸节都系呃神骗鬼，好似你哋咁嘅咋，呃唔呃死啊？喂，唔该啦，僵尸节同李尸节追紧埋嚟啦，俾我翻入去啦，救命啊！ 咦，出边静晒啦，小仙仙，你出去睇睇。 我啊， 嗯，点啊？出边咩环境啊？ 冇事、啊，喂，你出嚟睇下。哇！出面真系咩事都冇发生过咁、啊，咦？连嗰只咩僵尸节都唔见咗嘅， 都系嗰道符，古灵精怪，加埋大佬嗰张相洗得啊吓，赶走嗰只僵尸节。 哇！诶，地下仲有嚿僵嘅，哇！仲有只乌龟，哇！只乌龟好肉酸、啊， 系唔通系佢嘅真身？ 救命啊！俾个机会我啊！救命啊！ 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啦！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开唔开心先？ 好开心啊，大佬，俾分我哋。大佬， 犀利喎！ 俾翻俾翻， 马老师执笔嘅定系咪咧？ 系啊，仲边个咁衰写埋啲咁嘅嘢话你啊？ 系啊，我都 冇 啦，你冇。 系啊，佢成日渣渣低低，佢呢叫做插入式报复啊嘛。 系啊，直头系啦。 插入式报复， 系啊， 咁咁， 系啊， 我闹咗佢啦。 系啊， 系啦， 系啊，几衰。 咁但系啲人话好笑啊，咁马老师你写多啲啦吓。 好啊，我哋会谂住有一个猛鬼系。 系啊 ，man 怪閪。 系啦。咁可以今次系宾馆，下次可能系就另外一啲嘢啦，好唔好啊？大家中唔中意啊？ 大佬一齐玩。 冇错。 或者用嗰啲鬼做类别咯，今次有乜乜鬼，下次乜乜鬼， 好，一於系咁， 一於咁话啦， 我想试下啲新嘢啊嘛。 Thank you， 多谢晒， 多谢晒，三个钟头啊，真系轻轻松松咧，好快就已经过咗啦， 几开心，系咪？又一日， 系啦，咁希望大家咧都仍然紧守住自己嘅岗位，继续抗疫啊！ 知道，收到， 系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听日咧礼拜四咯噃， 礼拜四啦， 系啊，我哋会有 又嚟爱 爱好系列咯， 正啊， 其实我哋私底下都倾咗少少嘢， 系啊。 咁至于其实大家会中意有啲咩嘅爱好系列咧，想听啲咩歌嘅话，都可以 系都系建议俾我哋听， 好唔好啊？ 例如乜乜系列啊咁样， 系啊，都可以嘅。好啦，咁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同大家要讲声拜拜噶啦噃， 系啊， 约定大家听日再见啦噃。 执好个书包先， 好啦，系咁先啦，唔该晒大佬，听日十点钟再喺风中快活同大家见面，拜 拜。 新开始。是吗？如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